香港。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北风增强，有一两阵微雨，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6度。展望农历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和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的温度是17度，相对湿度9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烈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转吹北风达8级，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转吹北风达8级，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风达8级，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2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600米，有薄雾。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00米，有薄雾。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俾个机会我，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嘅时间啦，咁啊喺呢度咧，亦都同各位听众咧就先拜个年啦吓，咁啊，因为今日咧就系农历啊大年初二嘅早上嚟嘅，1月23号星期一啊吓，咁啊星期一、二、三、四、五咧都会有晨光第一线啦，咁啊所以咧啊，寻日咧喺大年初一嘅时间咧就冇同各位听众咧就拜年啦，咁啊所以今日见到面嘅时候咧就可以祝大家咧身体健康啊，咁啊心想事成、吐气扬眉，好紧要啦，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所有想做的事情呢，就好像刚才那句心想事成都一样，可以顺顺利利全部做得到。最重要就是今年疫情 徹底就離開我哋，咁等我哋咧可以舒舒服服咁樣去到過日子啊嚇。咁啊，收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啦，以及香港電台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晨光第一線。咁啊，今日咧繼續啊都會有白權浩小白啦，咁啊喺直播室入邊同各位聽眾咧就見面嘅。咁啊，希望今日朝頭早啦，你都一樣咧係收聽緊我哋嘅節目嘅，無論你香港定還是係海外嘅聽眾都係一樣啊。啊，今日朝頭早揸車翻嚟嘅時間咧，咁啊部分路段咧，我發現咧。都真係幾大霧喎，咁所以咧，大家都嚇要有陣時駕駛嘅時候咧，都要留意住先至得啦嚇。好，咁啊，有今天早上啊，開始晨光第一線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好多嘅成功人士咧，佢哋都會不約而同就話到，其實我哋需要好努力啊，先至可以咧就係做得到咧就係好嘅成績，先至有機會咧就係同成功去到好好結緣嘅。咁今日咧，其實就唔係同大家講啊，淨係單純成功嘅，因為又有好多人咧就話到。成功啊，需要苦干是好努力的，咁但是某程度上，佢哋都认同自己是有啲幸运嘅元素喺度。幸运呢就好难去到评核，好难去到估计，甚至乎呢就好难去到捉摸嘅。咁但系佢哋有啲咩办法呢？冇嘅，即系机会啊，可能佢哋觉得呢个机会嚟到咯，系因为我嘅幸运，我捉紧到一次嘅机会，所以令到我可以喺财富上面有一个嘅增长。有啲人又会觉得啦、啊，可能因为我捉紧到一个机会，咁所以令到我一啲可能运动界别嘅特别有一个咧一两次上场嘅机会，我又发挥得好。机会咧真系好老土，机会真系俾一啲已经准备咗嘅人。其实机会咧系好均等，佢会好平均咁样分配喺我哋每一个人嘅身上边。有阵时喺你身上边，有阵时喺佢身上边。啊，但系点解佢会成功呢？原因好简单，因为咧当机会去到你哋两位嘅身上边嘅时候，佢准备好，佢无时无刻咧都系进入一个咧准备好嘅阶段。呢、这个咧其实先系真真正正同埋成功人士，大部分成功人士会成功嘅原因。运气是很重要，但是当运气来到的时候，你有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到好好地捉紧它呢？所以今天、大年初二的时候，仍然希望呢大家就是新春快乐，今年胜旧年。 早上的时候，一首歌曲来自大红大紫，他们是 Twins。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六点十五分嘅时间嚟到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同大家揭揭报纸，睇下有啲乜嘢得意嘅嘢。啊，有一个报道咧都几得意嘅，真系唔错啊吓。咁啊，今日咧就大年初二啦。咁啊，寻日咧咁啊，各位听众啊，应该同先同咧就系最亲密嘅亲朋好友咧就先见一见面噶。去到大年初二咧，即系好容易谂啫，都系 friend 嘅。又是亲朋好友的，但是呢可能大家的地位在心里面，哎呀就已经呢分了啊，这个呢大年初一见，大年初二见，有些呢是初三初四见的。今年就好啦，今年呢初四都是放假，咁不需要呢就是面黑黑咁样去返工。但是呢这几日都重要呢就是继续派利是的。有人话到喂，其实呢利是同结婚嘅时候嗰啲人情咧都系一样，咁啊有公价嘅。你又会唔会知道公价系点样呢？啊，有研究协会咧，咁啊喺2022年一月咧就曾经就农历新年派利是调查咗咧就超过1100人，表示啊会派利是嘅受访者入边，咁啊最多人表示平均每封利是嘅金额，系20元。表示咧会俾100蚊或者多于100蚊嘅咧，只有8%，不足一成。咁但系派发利是嘅对象咧就唔同啦，咁啊所以咧其实咧亦应该系都有所分别嘅。嗱，有一啲咧叫网上专门店啊，就喺2017年咧睇法嚟比较一下咯。2017年曾经就喺网上面做一啲嘅调查，将受访者按家庭月入划分，并且咧就系整理出啊派发利是俾子女啦、侄仔、侄女、朋友嘅仔女、保安以及咧就系家庭佣工嘅金额，睇睇你封嘅利是嘅金额咧又算系几多啦。嗱，家庭月入啊少于50000蚊嘅话啦。咁啊，佢哋平均咧就俾自己嘅仔女啦，咁啊就系10蚊至300蚊，侄仔侄女咧都系介乎呢一个数噶，朋友嘅仔女咧就介乎10至50蚊，啊至于咧保安咧，佢哋就会俾10至50蚊嘅。好啦，至于月入咧就系50000至100000元嘅话啦，咁啊如果俾保安嘅话咧，系都系一样10至50蚊。咁朋友嘅仔女咧就会俾大概10至100蚊，咁呢个多过头先50蚊噶咯。家庭佣工咧就系500至1000蚊，咁另外啊侄仔侄女咧就系100至500，咁另外咧就系自己嘅仔女咧就系100至500蚊嘅。至于家庭月入咧就100000元以上咧，啊俾自己仔女就会500至2000蚊噶。侄仔侄女嘅话咧就系100至500。家庭佣工咧就系500至2000，啊，另外朋友嘅仔女咧就系50至100，而至于保安方面咧就系50至100蚊嘅，咁当然呢啲咧就俾大家参考一下。每个人咧心入边咧自己都总系有一个数嘅，啊，应该就会理解到自己嘅财政能力啦，自己俾几多啦，自己又想俾自己嘅仔女系有几多嘅，咁呢个唔紧要，成日都话利是利是，最紧要咧就系收嘅时候咧都有一份嘅喜悦喺度，咁啊令到大家开开心心又过年啦。 Drink, but all I got is protein shakers, girl, I never smoke. 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念挂。I'm still thinking of you 从前前人好吗迎着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前人还好吗算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准爱却又很牵挂从前前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念挂难忘记他，让你猜到吧，识破吧，犹豫生死才会不说话。其实这天都我衬他。 Don't you understand？ 从前都明白，生气吗？ 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上六点二十二分都跟各位听众先看一看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是较低的正如我刚才六点钟开头所说去到某一些路段的时候发现哇都相当之大雾所以驾驶人士都要特别留意可能有些朋友更加喜欢就是行晨运的咁如果晨運嘅咁多位嘅朋友咧，都要留意住話，如果真係太大霧嘅時候咧，就唔好特登又行入去啦嚇。咁啊，自己如果諗住嗰個段路熟嘅，都冇諗住咧，喂，大霧都差唔多啫，唔係㗎，大霧有陣時真係我自己都試過，伸手不見五指，真係大霧到咧，其實前面條路少少我都睇唔到啊。咁啊，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好啦，天氣方面大致多雲，部分地區能見度係較低，早晚有一兩陣嘅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大概22度，吹和緩嘅偏東風，晚上北風增強，咁啊氣温降至最低嘅16度。展望農曆年初三，氣温顯著下降，晚上以及咧就係初四早上寒冷，市區嘅氣温啊降至到10度左右，新界再低多2-3度噶。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寄业报纸嘅时候都会见到啊，呢个咧都几好。深水埗社区客厅计划咧，咁啊喺前几日嘅时间咧就已经举行开幕典礼啦。计划咧就系为咗啊育有咧就零至到六岁婴幼儿嘅基层咧嘅照顾者，提供咧就超过12,000尺嘅空间同埋免费嘅服务。咁之前咧，咁見到勞福局方面啦，孫玉涵嘅支持嘅時候，亦都話到啊，今屆政府希望咧就達至精準扶貧。深水埗社區客廳計劃可以話咧就喺一個叫做先行示範單位嘅原則底下咧就出現噶，咁希望咧就為一啲弱勢社群啦，同埋㓥房家庭提供一啲共同嘅空間。即使啊，㓥房嘅家庭住喺比較差嘅環境，小朋友咧都可以得到好嘅一個玩樂空間，呢個好緊要啊！今次呢個深水埗社區客廳啦，我頭先話過啦。入面咧就超過即係都有 地方大嘅12,000尺嘅空間啊，同埋免費服務啊，體驗式學習遊戲以及咧就專業化嘅親職教育等等噶。呢個中心預計每一年可以服務超過咧就60,000人次噶。 今届政府就希望咧，头先话个精准扶贫啦，咁希望咧就可以透过运用呢啲公共空间，弥补弱势社群所缺乏嘅一个空间感啊，更加令到佢哋咧会感觉得到咧就社会带俾佢哋嘅温暖。今日亦都有一啲叫出席嘅朋友啦，就话到咧都相当之开心，因为今次嘅活动咧就觉得好有意义。望翻咧，今日觉得佢哋啊呢度环境真系好大，好多嘅设施咧就俾啲唔同嘅市民嘅小朋友去到玩啦，同埋呢度咧就有啲姐姐啊、老师咧都好有爱心，咁啊对佢哋小朋友咧非常非常之好，咁啊令到佢哋咧就好安心啊，咁样可以咧俾自己嘅小朋友咧咁享受呢啲叫做新嘅设施，咁啊新嘅设备，咁希望啦喺新嘅一年，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就系更加有爱心去到帮忙身边每一位嘅朋友，咁就好啦。 想天远飞，只好放低你，不加结尾的别离。我那天忘影后，未可好好处理，只好不再看不理，成全自己以后不提起。已相隔多年，仍然自欺，放下了，其实一早处了屁。直到无人记起，往日记忆通通住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离开时候最怕对比。我愿昨天都不记起，放下错开的那双手臂，别再勾起回肠荡气，但我偏偏无道理又偷偷叹气。我这天不再飞斗留此地，不需要凄美，只需要挽手便到地。我与他和谐地，即使走到绝期，很多心愿只可以交给你，成全自己以后不提起。已相隔多年，仍然自欺，放下了，还是要一再躲避。直到长埋不起，往日记忆通通处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离开时候最怕再勾起回肠荡气，但我偏偏无道理又想起了你。我密码记着你的日期，我共你当天怎一起，当所有岁月能忘记，还有那些可以留。 6:29嘅时候，一首歌嘅嚟自舒格连斯亚嘅《他不是你》，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6:30翻嚟，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我哋转头见。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6: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 美国加州蒙特雷帕克市发生十死十伤的枪击案后，警方追捕一名怀疑涉案的亚裔男子，并在距离现场30多公里的托兰斯市发现疑凶驾驶的汽车。双方一度对视期间，车内传出枪声。警方之后在车内发现一具男性遗体，宣布对视结束。邻近阿罕布拉市一间舞蹈教室之前亦都曾经被一名持枪的亚裔男子闯入，现场的人合力抢走他的枪后，这名男子乘坐一架白色客货车逃离现场。警方相信两宗案件有关联。总统拜登之前已经听取国土安全顾问兰德尔的汇报，并指示他确保联邦调查局向地方当局提供全力支持，同时定期向他汇报最新情况。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到访的德国总理索尔茨会晤，两人都表示，不管在过去抑或未来，法德两国就好像欧洲的火车头，引领并驱动着欧洲的统一。两人又承诺两国将在必要时支持乌克兰，又呼吁欧洲各国团结起来捍卫自己的和平。另外，马克龙说不排除向乌克兰提供勒克莱尔主战坦克，但是强调不能因为提供坦克而令到局势升级，亦都绝不能危及法国的自身安全。索尔茨就说，至今为止德国向乌克兰运送的所有武器都是在同西方伙伴的密切协调下进行，将来亦都会这样做。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就表示，如果波兰将德国制造的炮二型坦克运往乌克兰，德国不会阻挠。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在社交媒体发文庆贺中国新年，佐科维多多留言表示，时代在变，挑战在变，但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件事，就是希望明天会更幸福、更繁荣、更先进。而在农历大年初一，一架载着200多名中国游客的包机从深圳飞抵巴黎，是新冠疫情以来首批中国游客从国内直航入境巴黎旅游。印尼旅游部和巴黎省政府多名官员到机场迎接。巴黎省省长考斯特表示，印尼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相信中国游客的回归一定能够推动巴黎旅游业蓬勃发展。本港单日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回落到3000宗以下，新增2737宗阳性个案，包括61宗输入病例，再多37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共录得死亡个案12905宗，9间安老院舍及3间残疾人士院舍共呈报22名院友及2名员工确诊。过去5日内曾经呈报阳性个案院舍的新增确诊院友数目有126人。新確診員工就有48人。天氣方面，但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早晚有1-2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偏東風，晚上北風增強，氣温降至最低的大約16度。展望農曆年初三，氣温顯著下降，晚上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區氣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第39季节目《基层医疗基本需要》。 基层医疗的意思是指乜嘢呢？ 就唔系净系话基层人士睇病咁嘅意思，讲紧成个医疗系统最基础嗰一层，比较着重喺慢性疾病同埋点去改善我哋健康状况。 嚟紧咧13集一齐探讨一下点样藉住基层医疗促进健康生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 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真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吓咁啊，6:36啊，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二台。哎呀，真系真系白元浩打俾你，个电话会响啊！吓死我！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鹏。哇，打俾你电话梗系会响噶啦。 个电话会响。啊，真系。翻去先。我都吓亲。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啊！哎呀，俾个电话吓到我，真系唔记得拜年啦。 诶，咁啊啱啊！咁系咩啊？恭祝你今年咧，占星夺人啊！ 咁啊，梗系啦！你嗰个电话响系真系咁巧啊！我自己一早已經 set 咗佢響啦， 不如以後真係有個電話響啦，咁樣你做咗節目嘅時候打過嚟，咁樣 係啊， 星星奪人啊，好，正所謂新年咩啊，咩都要攞個意頭噶嘛， 係啊，啱啊，啱啊，啱啊，咁啊，我都祝阿鐘哥咧呢四個字真係無敵啊，心想事成，以後想乜嘢就會實現啲乜嘢。 哇！呢、這個好難噶喎， 好難噶， 係啊，心想事成好難啦、啊，世界和平又好難啦、 啊，嚇、啊。 身体健康又是很难啊！ 哦，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但是不紧要的，难不等于不会实现啊嘛！ 是啊，是啊，同意同意。 是啊，嗯，所以呢越难的事我们越是应该要去做， 嗯， 那么才会有出现的一天啊嘛！ 是啊，越是要继续去争取。 嗯，那但是呢即如果你讲到说难啫，你要争取你才会出现呢、 嗯、 那其实在这么多公学说话里面有哪一样是易的呢？ 哪一样是易的？ 啊， 真系冇。 我觉得唯独是有一句咧，真系得嘅。 啊， 龙精虎猛， 因为龙精虎猛系自己心态啊。 系啦，睇自己心境啊嘛。你日日都可以龙精虎猛噶。 啊， 咁揸住你自己系咪即系冇办法做到嗰一样嘢嘅啫？ 嗯， 嗱，冇乜客观因素噶，龙精虎猛， 系、 全部系你自身出发啊嘛。 系啊， 咁你只要自己觉得，喂，我今日龙精虎猛，你就会噶啦。 系啱、哦，例如我自己觉得今日十全十美嘅， 嗯， 咁我咪十全十美咯。 系啊，咁你就系噶啦。 系啊， 人哋过唔过嚟一件事啊。 其实好多嘢都系靠自己嘅心态，即系中国人喺过年嘅时候啦、嗯，特别咧就系中意同人哋祝贺一番嘅。咁你话系唔系即系祝贺完之后就有咧？咁当然我哋自己即系都做咁多年人啊，知道未必系啦。咁但系咧、嗯，总系我哋希望凭住一个咧即系正确嘅同埋一个积极嘅信念咧，去到过日子。呢、這个我觉得系即系大家互相帮忙一个好重要嘅嘢。 是啊，是啊，其实今日都是大年初二啫。 是啊， 咁其实呢都是当年三十晚都有啲过年气氛啦。啱好礼拜六日咁样，礼拜一就年，礼拜日就年初一。呢两日有冇啲咩特别嘅嘢你又好深印象系真系同过年扯得上关系嘅呢？因为好多人都话喂冇气氛冇气氛咁样。 今年呢对我嚟讲嗰个气氛好强。因为点解呢试、完呢年三十啦，咁我自己都有去到屋企附近嘅地方啦，哇！發現咧，即係人影都冇隻喎，屋企附近可能住得偏遠少少啦。咁啊，於是乎咧就發覺啊，可能咧大家即係年三十啊食團年飯，咁啊年初一咧大家都應該啦，嗰陣時年三十就有股啦，啊都應該咧大家會趕住去拜年噶啦。咁我自己咧其實因為香港啲親戚啊，真係好少，咁所以咧就其實就即係認真講，又唔使話特別去好多地方拜嘅。好啦， 翻阿媽度咁樣。 係啦。咁我同我阿媽住得好近啦，你都知道。好啦，咁跟住就諗住咧，啊，不如大年初一嘅時候咧，就安排一家人，咁啊喺屋企附近嘅郊區嗰度咧，咁啊玩下啦。好啦，咁啊，哎呦，出發咯，去興高采烈咁去到出發啦。哇，一路沿路嘅時候咧，全部都係人啊！呢、這個真係嚇親啊！點解大家都唔使去拜年嘅咧？定係大家都抱住嘅心態就係、是，而家初一留翻喺自己嘅屋企。玩晒先，即系有啲活动去晒先， 跟住年初二嘅時候咧，先至即係正式 kick off 嗰個拜年嘅一個傳統習俗咧。嗱，我唔知道今日咧都去視察一下。咁但係尋日我真係原本諗住就去附近嗰啲燒烤場地，咁啊去望一望，去輕鬆一下玩一下。咁啊，結果咧就越去就越遠，結果就去咗啲比我住嘅地方更加山卡拉好多嘅地方， 即係變咗行山啊！ 都冇行，即系车去到嘅，因为带住一家大细冇嚟，好似平时咁行噶嘛，咁啊车去到嘅，咁啊坐低，咁啊叫做野餐下，咁轻松下，但系真系要去到啲点样偏远法咧？即系有啲譬如露营地点咧，政府好好嘅，又有啲地方有洗手间啦，亦都有水源俾大家嘅，咁啊有啲烧烤人士咁佢可以滗水啦，有啲烧烤人士又可以去洗手间啦，我已经揾到一啲咧系冇水。冇洗手间嘅地方，先至俾我揾到张台咧，可以摆低啲食物喺度食下嘢咁样。 嗯嗯嗯， 你谂下几枯啊！哇，即系人海嘅警察咧，又不断去到系咁样去抄牌，你又可想而知嗰个人海几咁强劲。 嗯，咁都系嘅。咁即系新征头啊嘛。 系啊， 可能你又想行大运，佢又想行大运。 系啊。 咁你有冇？你呢个行大运咧，就系纯粹从自己角度出發，我想去嗰度睇下咁樣。 係啊， 咁但係過年有啲人行大運咧，就係佢真係攞住本嗰啲堪輿學家寫嗰啲書咧，即係年初幾你要向住邊個方位兜個圈，先叫做行大運噶嘛。 哦，行大運，我其實尋日又可以分享埋，我大家姐都行咗個大運。 點樣啊？ 因為我大家姐咧，其實就住喺你嗰邊嘅。咁佢咧就選擇咗咧就搭車就先入到去我嗰邊，即、就、係、是、大埔啦。好啦，新界西就搭車去到新界東，仲好東嘅地方添。然後咧就選擇咗咧喺大埔市中心咧就行入去我屋企。咁嗰度咧其實都差唔多七八公里噶。係啊，佢帶埋佢仔仔去行。好啦，到咗之後咧，跟住佢食咗餐飯啦，跟住然後咧又搭翻車咧就出去大埔轉車咧，咁就係啊去到呢個元朗。然后又再转车翻去佢自己嘅地方，因为佢话咧系啊，想喺新界兜一个大圈，要利用呢个交通工具。 咁阿仔有冇炸型啊？ 阿仔听闻话行入去我屋企嗰段路嘅时候，只脚都差唔多跛喎。 大家利是， 你啲细路仔童言无忌，我都系引述佢嘅说话啫。 锻炼脚骨力， 锻炼脚骨力。 所以如果你下次再有佢有咁嘅行程咧，你屋企应该咩啊？煮定啲雞腳， 要啊， 咩以形補形咯， 以形補形，系啊，或者嗌多幾籠鳳爪點心咯。 嗯，咁我相信阿仔咧，啲今年農曆新年佢拜年嘅 quota 用曬啦。 係啊， 應該唔會再出嚟拜年嘅， 即係淨係留喺度喪食，同埋腳板底按摩。 係啊，我翻嚟再傾啦。 好，一陣再見，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钟。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钟， 或者叫佢钟哥都得。晨光百科。 出面是17度的气温，咁啊清凉，唔系寒冷，清凉，相对湿度93%。不过咧，即系睇到呢个天文台嘅最尾嗰段嘅时间咧，就见到展望啊，农历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以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好啦，用翻寒冷，过两日用翻寒冷两个字。更加话到市区嘅气温咧会降到十度左右，新界再低多两三度，咁啊我当佢三度啦，即系十度左右。即系七度啦，不过十度左右咧，左同右啊都系有九度同十一度，即系如果系阿左嘅话咧就九度，又跌咗三度，即系六度。纯粹根据翻呢啲字去到自己一篇谬误啫吓，大家就听翻啲文就讲啦。好啦，晨光百科咁啊，6:44嘅时间，咁啊喺农历年嘅时间啦，大家都好喜欢咧，就系食下啲。一啲譬如全盒入面嘅食物啊，或者咧都中意食翻一啲中式嘅糕点嘅，咁啊同一时间亦都会中意饮茶、哦。不过而家香港人咧亦都好喜欢咧，就除咗中国茶之外咧，一啲日式茶咧，佢哋亦都好喜欢噶。咁啊，其中抹茶啦、绿茶啦，其实佢哋咧都有好多人好喜欢嘅。咁但系中间又有啲乜嘢分别呢？ 而且抹茶更加咧就可以发展到咧有好多唔同嘅副食品添。嗱，抹茶属于绿茶嘅一种嚟噶，咁但系咧就唔系将绿茶磨成粉，就叫做抹茶。两者嘅差异咧系喺茶树嘅栽培，去到咧就系一个制作嘅过程咧系大有关联噶。同一种嘅茶叶咧可以做成绿茶，同一种嘅茶叶亦都可以做成抹茶。咦？啊，咁点分呢？为了令到茶叶更加清香幼嫩，抹茶咧采摘之前的三个星期就会进行一种叫做遮光，即系大家都见嗰啲遮住啲光，遮光就系照字面解啫，可能攞啲黑色袋啊，或者摆佢喺一啲特别嘅遮光嘅温室入边，覆盖去到咧令到呢个叶啊减少阳光嘅照射，因为光线有限啊，会令到咧就系茶树生成更多咧就系叶绿素。除了葉綠素之外，更加會有茶氨酸，咁啊唔單止令到咧就茶葉更加鮮豔，更加能夠咧就係減少一啲嘅苦澀味嘅，咁可以話咧就係甜同埋甘味同一時間可以兼顧喺呢一個茶品上面。好啦，收集咗之後，抹茶咧就會即刻去蒸青嘅一個嘅步驟，運用高温咧去到破壞呢啲嘅酵素，阻止咧就茶葉進行發酵。相較起一啲譬如喺唔同周邊地區嘅綠茶啦，呢個過程咧就係佢哋利用咗炒青嘅，咁啊唔係蒸啊嚇，温度更加高，而且咧就必須不斷咁去到翻炒，導致咧就受熱不如咧就係蒸青咁均勻，所需嘅時間亦都較長。咁啊而利用高温蒸氣嘅抹茶品質咧系更加均一，即系可以话咧，就系更加有保证啊！同一时间亦都可以保留咗一啲嘅养分。咁不过日本嘅绿茶咁啊，亦都有啲煎茶，多数咧都系以蒸嘅方式咧去到制茶噶。咁啊，用杀青嘅方式咧就分类抹茶。咁啊，绿茶算不上咧系正确噶。根据咧就系日本茶叶中央协会嘅一个定义，抹茶咧系不经过咧一种油黏嘅直接干燥嘅，这个咧亦都系绿茶同抹茶好大嘅分别噶，可以避免咧就茶叶嘅组织受损，营养更加完整。烘焙之后嘅抹茶咧就会被搓成一啲譬如系剪成茶啦，更加细嘅茶叶啦，跟住咧就用石磨咧就磨成粉，呢种独特嘅茶香同埋风味，深受一啲叫做磨研速度同埋温度影响。换句话嚟讲啊，完美嘅抹茶系需要咧就是精雕细琢。咁啊，所以点解咧即系咁呢啲抹茶咧个价钱咧又会更加昂贵啦？咁但系你话抹茶嘅好处咯，咁大家都知啦，茶咧系保健，亦都咧就系入边有一种叫做儿茶素。它是属于一种极强的抗氧化的物质来的。抗氧化大家听到都好啦，吃了就吸收了延缓衰老嘛。更加看到这种抹茶就含有丰富，也都就是一种很强劲的自由基。亦都可以发现啦，可以降低就血糖啦、血脂、血胆固醇，更加就是减肥修身的帮手，还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抗癌添。咁至于饮茶会唔会失眠呢？咁另一个经常都会问到问题咧，就系饮茶会唔会瞓唔着咧？抹茶嘅咖啡因咧，其实的而且确系较高噶，大概咧就系绿茶嘅三倍。咁正确啲嚟讲咧，就可以有助于提神嘅精神嘅。咁但系唔似咖啡因嘅含量咁多刺激噶。温和嘅关键咧就系佢嘅茶氨酸啦。茶氨酸咧茶品风味嘅来源，亦都咧就系结构咗一种叫做 JBA 嘅类似噶，更加能够进入大脑嘅屏障，抑制神经过度兴奋，其实系帮助放松噶，所以可以减缓咖啡因嘅副作用。适量饮用抹茶，唔单止咧就不至于咧就影响睡眠，反而能够提升你嘅专注力噶。咁当然啦，所有嘢都系因人而异嘅。可能你嘅身体咧适应得好啲，你嘅身体可能咧就对呢一种嘅抹茶嘅茶氨酸啦感觉咧就会刺激啲。咁你自己可以试一试，再平衡一下到底用边一种嘅方法去到品茶啦。 更深刻，你是最不懂我那一个，我却觉得最不舍。你是很久以前那场梦， 我却依旧醒来还在痛，你是铭心刻骨哪一种，于是并没有不同，刚好我爱你，刚好成回忆，就算没有遇见你，刚好也有别人代替，根本爱你爱我爱谁都一样，本来没有谁比谁难忘，怪你的模样不慌不忙，随便路过我心上，其实爱你爱我爱谁又怎样，结果不管谁比谁疯狂，人总得习惯平淡退场，我偏爱留一点伤，慢慢欣赏。我该相信过去有爱过，还是认清现在已错过？你一转身，好好去生活。却不肯放过我，我该怨你走得太绝情，还是恨我自己太清醒，太懂我们所谓的感情，不过由时间决定，刚好我爱你，刚好这回忆，就算没有遇见你，刚好也要 的作品来自何三，爱谁都一样。出面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3%。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的 KOL 系列呢，咁啊原本呢就揾咗 IT 达人嘅，咁啊但係冇辦法啦，咁啊因为佢呢都大年初一啊初二嘅时间呢，咁啊休息啊，所以呢咁啊佢啊掉咗啲资料俾我，如果听众唔介意嘅话呢，我就可以同大家一齐呢就开心 share 一下。咁啊讲到呢就係啲咩呢，就係、是、手机大扫除嘅方法喎，咁啊始终呢喺农历年嘅时间啦，咁啊大家都攞咗好多金钱呢去到封利是㗎，咁啊唔係咁简单。單就話，喂，我係咪可以咧？就係、是搞掂咧，即係用呢一個換機就算咧。咁啊，梗係要慳啲啦，係咪？經濟又唔係話非常之好嘅時候咧，大家都盡量可以慳翻啲。好啦，咁啊 ，iPhone 清除咧，咁啊其實就唔需要用 app 嘅。咁啊，如果你發覺啊網頁如果都比較慢嘅時候啦，咁大家可以諗一諗啦。手機之所以咧會慢啊，係因為因應住咧手機入邊嘅垃圾檔案咧實在太多啦，咁啊堆積如山，咁啊令到你嘅手機咧感覺上咧就慢咗好多。咁啊，所以咧其實現行啊，無論係叫做三果品牌啦，定還是咧係 Android 系統咧，其實都有佢哋自己嘅方法咧，可以好好地應對一下，令到佢嗰個入邊嘅速度咧可以行得更加快嘅。咁如果你話喺蘋果手機入邊設定，你可以先揾到一般，然後咧喺呢個設定入邊，你揾到儲存空間，就可以見到呢個 App 嘅單位嘅儲存空間嗰個佔嘅比例啦。咁啊，以 Apps 嘅佔用 空間多寡去到作一個排序嘅話，佔嘅空間咁啊，佢當然咧就你譬如好多嘅，例如一啲簡單啲，好似咧就係譬如我哋香港人比較常用嘅 WhatsApp 啦，咁你發覺哇，原來入邊咧自己 save 咗好多唔同嘅相片啊，甚至乎係動一啲叫做movie 啊，咁咧好佔有空間嘅，咁你就可以咧就先行 delete 咗嗰一啲，或者按手機上面清除。或者都係按照一啲特別嘅設定啦，就唔需要自己識得 automatic 啊，自動下載咁樣嘅話咧，就可以慳翻好多嘅位置噶啦。好啦，咁如果見到一啲嘅 apps 啊長期冇用到嘅，咁喺未來嘅時間亦都唔需要用嘅話咧，其實你就可以考慮成個 app 咧就刪除，因為咧喺呢一個嘅電話上面亦都可以見到上一次使用呢一個 app 嘅時候咧。是几耐啊？例如原来都已经有成两个月咧冇开呢个 app 噶啦。上次开 app 嘅时候可能仲系揿错掣添。咁你就可以睇翻嗰个日期，自己谂一谂，系唔系可以 delete 咗呢一类型咁样嘅叫做 app 啦？咁 delete 咗之后咧，其实个 app 啊可能本身亦都会嘥位噶。咁你就可以腾空更加多嘅位置，少咗嘢嘅话咧，咁你个电话就可以行得更加畅顺啦。咁又唔需要咧就系下下换机。咁另外咧就系、是。慢嘅時間啊，咁你發覺電話上網嘅時間速度減慢，可能咧係同 Safari 嘅緩存有關噶。只要進入設定入邊嘅 Safari 入邊揾到咧，就清除瀏覽記錄以及咧就係網站資料，就可以將呢啲積存嘅垃圾咧就全部剷走。咁啊，發覺咧係可以加快咗嗰個網上嘅一個瀏覽網頁嘅速度噶。咁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咧呢啲嘅方法，幫大家咧就慳翻唔少噶。就已经嚟到大年初二嘅早上啊，6:59啦，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哦，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至于晨光第一线咧，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喺早上嘅时候，大年初二见面嘅，我哋转头见。 北风增强，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6度，展望农历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 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到。 阿欧小白做紧乜嘢啊？ 仲哥谂紧新年同屋企人讲咩啊？ 恭喜发财啦！ 好似行啲， 身体健康啦。 仲有冇其他啊？ 今晚翻嚟食饭啦！ 系、哦，听到呢句最开心。晨光第一线提提你，新年翻屋企食饭啦！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到。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大家好，我是一个科学家， 我是一个发明家， 我是创科人员。 科研并不是冷冰冰的科技创新，每个创科人员其实都是有血有肉有梦想。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 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早上啦吓，咁啊见到今日咧，亦都系呢一个嘅1月23日星期一啊，农历咧就系大年初二嘅早上嚟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啦，除咗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啦，咁啊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早晨 Vicky。 早晨啊，大家。早晨 啊，早晨啊，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啊， 系 啊，咁啊，祝阿 Vicky 咧咁啊越嚟越靓啦， 多谢， 声瓜伶俐啦，身体健康啦， 好， 样样都好啦， 好啊， 总之咩都好啦， 啱啊，小白都系，乜嘢都好，各位听众都系啊，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咧喺兔年嘅时间啦，大家都吓开心心，吐气扬眉啊，好紧要嘅。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啊，由于即系交通组啊都会休息嘅关系啦，咁啊，所以咧，咁啊，暂时。时咧就冇乜特别嘅交通消息滞低嘅，咁啊但系咧我就自己亦都上翻咧就有关嘅政府网站嗰度帮大家睇过，咁啊几好，亦都冇一啲特别嘅交通公告，咁啊唯一一个可能值得大家都系要留意住嘅，咁啊就系呢个2023年咧1月15日嘅时间啦，咁啊高铁。高速铁路或者高铁啦，香港段啊都已经重新投入服务啦。咁啊，亦都要记住啊，出发之前即系都提提听众啊，市民必须咧就完成内地电子健康申报。咁啊，有一个网站，其实大家上翻高铁嗰边咧都好轻易就会揾得到噶啦。咁啊，确保咧就持有48小时内有效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同埋预留充裕嘅时间咧就办理相关嘅出入境手续咧，咁就应该系冇乜问题噶啦。咁如果你话至于出边嘅路面情况， 况方面啦，咁啊，如果打开嗰、那个地图，虽然我哋成日都话有对比嘅，咁啊地图同埋出边我哋交通组嘅叫做天眼咧系有啲分别嘅，咁但系如果就咁交通组休息紧嘅时候望一望呢一个地图咧，出边咧基本上咧都系路路畅通嘅，咁、都明嘅，大年初二，咁啊梗系出边路路畅通啊好啦， 系啊， 系啊，咁啊我仲知道咧，其实喺假期嘅時候有啲朋友咧亦都好喜歡咧，就會出入呢、這、一個離島方面嘅、 可能去行過大運啊， 係啊， 行山啊，去係咪啊？ 係啦，特登去離島嗰度坐下船啊，咁啊喺船嗰度又可以去行山啊，咁啊唔知嘅原因有好多，咁但係我知道一啲譬如離島嘅觀光船啊，或者佢哋嘅服務咧啊，都有啲嘅調整嘅喎，咁啊同 Vicky 一齊就睇睇好唔好啊？ 係啊，因為我都見到咧，就係、是、如果年初一啱啱就過咗啦。咁今年年初二咧有啲暂停服务噶，咁就系马料水来往呢个荔枝窝。 哦， 系啦，咁佢就系、是、 呢条路线咧，最近都好热门啊。 系， 因为荔枝窝本身咧系一个客家村啊，旧村嚟嘅。咁但系经过一啲保育之后咧，其实都发展得几好。我有睇过一啲嘅电视嘅节目咧，咁啊更加有啲。叫做科技啊，即系可能有啲VR AR 啊，甚至乎有啲小朋友去到嗰度咧，有啲叫做好似 centre 咁样嘅，系、 啊，咁 又系啊，有好多唔同呢一类型嘅活动咧，咁其实都会喺荔枝窝嗰度咧就 kick off 嘅，咁同埋因为佢本身都仲有好多古旧嘅面貌喺度啊，咁你变咗一路可以咧就参与一啲。好特別嘅活動啦、體驗啦，亦都可以咧就參觀埋嗰啲香港好古舊嘅一啲歷史建築物。咁、如果以前去嘅話咧，就只能夠喺烏蛟騰咁啊，再行大概係正常步速啦，可能真係要個幾兩個鐘先至去到呢個荔枝窩嘅。咁而家有呢一班船咧，就馬料水，馬料水即係邊度咧？就是、中大對出嗰度， 方便好多啦。 係啦，咁啊直接咧就坐船可以去到呢個荔枝窩。不過即係頭先 Vicky 就話到初一、初二係暫停服務喎。 係啊，係啊，係啊，咁。初三咧就会照常服务啦，咁初四都系嘅，咁佢嘅服务时间咧就系、是、如果去程系由马料水嘅话咧，早上九点嘅时候咧就会开往呢个荔枝窝，而回程由荔枝窝出嚟咧就系、是、下午三点半开始出发去翻去马料水嘅。 咁另外咧就系马料水去到吉澳同埋鸭洲啊，咁其实初二嘅时候啦都一样咧系暂停服务嘅，咁啊亦都系一样啊，年初三同埋年初四咧亦都系照常服务嘅，咁佢哋咧去。去程啦，由马料水啦，早上啊九点钟咧就会开往呢个吉澳噶啦。咁去程由吉澳嘅话咧，早上10:45开始咧就会开往呢一个嘅鸭洲。咁如果去程咧系由鸭洲嘅话咧，咁早上12:30咧就会开出往吉澳嘅。咁啊回程由吉澳咧就系下午3:30咧，咁啊分3:30啊，咁啊开往呢一个咧就系马料水噶。咁啊大家其实上网一搵咧都搵得到噶啦。 系啊，我知道咧，其实最近咧都有好多人咧都照去塔门嘅。你有冇去过塔门啊？ 我有啊，有去过啊。 我都有啊，嗰度真系好靓嘅。 系啊，不过个草原咧，个草地就因为可能太多人去啊，咁佢哋又少听晨光嗰、那个有个行山个 KOL 咧，成日话其实扎营咧。你朝头早咧就将个营咧就晾起佢，咁啊等啲草咧可以休息一下，唔好踩死佢啊，俾佢吸收养分啊。咁啊最终咧即系叫受惠嘅，其实都系自己，因为你夜晚瞓翻嗰个附近嘅位咧。啲草咧先鬆軟嘅，係啦。如果唔係咧，塊地越嚟越硬，啲地氣咧係啊，就越嚟越犀利啊嚇。 咁由馬料水咧去前往呢個塔門咧，咁佢係唔會咧就係暫停服務嘅，但係佢就會按假日咧班次服務，即係可能咧有啲調動啊。咁大家咧如果想去塔門嘅話，記得上網留意清楚啦。 咁另外咧就係馬料水去東平洲啦，咁都係尋日咧就有啲特別服務，今日咧就暫停嘅。咁但如果你話年初三、年初四咧，咁亦都會按星期日班次服務，即係點啊？即係平時咧可能一至五以及星期日嘅時間咧係有不一樣嘅，咁就會按照翻咧星期日嗰個班次啊嚇。咁大家就可以嘅上網咧都可以揾到好多呢一類型嘅班次嘅服務嘅，咁都唔使咧即係每一個咧都同聽眾咧就講咁多啦嚇。咁我哋又可以咧就係聽日啊。又可以同聽眾一齊咧，就解釋一下到底嗰啲船啊，或者其他嗰啲叫做交通工具咧，佢哋嗰個嘅設施係點樣啊？ 好 咁啊，電話旁邊咧，亦都揾咗阿 O 同我哋講呢一個天氣話，阿 O 恭喜發財！ 喂，恭喜發財，小白祝你身體健康，事事如意。Vicky 係咪都喺度啊？ 喺度啊，早晨。 Vicky 啊， 恭喜發財！ 福星高照啊，正怪伶俐啊， 多謝。 好啊，好，咁啊，翻嚟会派利是啦。 系啊，系啊。喂，不过先祝贺阿 O 咧，咁啊财源广众，咁你个好紧要啦， 搵多啲赚 多 啲啊， 生意兴隆，咁啊盆满钵满，身体健康最紧要。 多谢大佬，多谢大佬，多谢大佬，应接不下添。今日仲系开心嘅，咁啊嗱，讲几句天气先啦。今日咧继续蓝天白云啦，咁啊见到咧喺路面嗰度咧啊，除咗车少咗咧，有一种人多咗，就系跑步练跑嘅人。 哦，系 估计咧，应该系进入呢个香港马拉松嘅战程啊、因为今日咧朝头早跑嗰啲人咧，啲 gear 咧都唔系流流地嘅，都系有专业配备嘅咁样。咁估计咧就系、是、初二嘅时候，第一就可能初一啊食年糕啊，食萝卜糕食得多咗，想减下磅啦。第二咧都系真系想喺朝头早嘅时间咧适应下。跑步嘅节奏，因为好多跑友呢其实就夜晚黑练跑居多㗎好多时候。咁但係你都知啦，马拉松比赛通常呢晨七咁早，好似我哋三个晨光第一线嘅时间呢就准备去跑㗎嘛。咁、所以就想喺个生理时钟嗰度呢都适应下。所以见到佢哋呢都着晒 gear， 同埋都係用过认真跑嘅速度囉。即係明白就知道。有陣時有啲朋友仔係 hea 跑啊，或者出身汗嗰啲跑法咧，同今日我喺街嗰度見到啲朋友仔。系啊，完全 系 好唔同啦。 系啊，嗱，阿欧尼而家望嗰啲叫跑手啦，咁啊都已经譬如7:3就跑紧啦。其实你知唔知我5:几嘅时间咧，喺唔同嘅路，新界又有，九龙都有。其实就咁喺都系一样啊，下低九龙塘我哋下低呢度好多位置咧，都见到啲跑手咧5:几都跑紧。我怀疑佢哋练紧咩咧，即系要接应翻嗰个时区咧。佢哋都似系10公里嗰啲跑手啊，系嘛？ 是啊，应该是。不过我要 check 返啦，今年小弟就冇参加啦，咁所以我唔知係马拉松，即係讲緊全马开始先定係 10K 开始先。佢、有时会 swap 㗎，我记得佢有参加有一年呢係 10K 好早开始㗎嘛。跟住慢慢搞咗两搞呢 ,10K 最迟开始。 哦，係啊。 係啊，咁要睇返唔同，佢年年都唔同㗎，呢个可以同大家跟进返先，再去 update 下大家啦。不过嗱，讲个 update 啦，咁啊琴日即係我都瞓得少啊，瞓得少嘅原因就係因為天魔大戰啦，曼聯對阿仙奴啦，咁啊，哇，曼聯都踢得好好噶啦，不過阿仙奴贏波咯，係啊，曼聯冇咗卡斯米諾，咁啊傷兵滿營咁樣，3-2都算有一個交代戰績嘅，咁當然開心啊，阿仙奴啦。琴日我記得咧上投注箱嘅時候咧，有啲新聞媒體問嗰、那個男人啊，你今年嘅願望係咩？佢話阿仙奴攞冠軍啊！ 係啊，我都有睇到嗰篇新聞。 我直情哭出來，哭出來啊！真係，希望願望成真啦！係，琴日都好波連場啊！今日就俾大家唞下嘅，今晚啊， 係啊， 好應召啦，可以早少少瞓覺嘅。 不過我自己咧就雖然冇話特別喺英超嗰度捧邊隊啦，但係我因為我見到其實曼聯咧近呢一段嘅時間嗰個氣勢其實都相當之強啊！我有諗過話呢一場比賽會係點啦，結果咧真係～是相当之精彩啊！咁啊，当然如果你话如果你问我嘅话，我唔系阿仙奴球迷，我觉得和波咧系合我自己心入边所想多啲嘅。但系如果阿仙奴赢埋曼联，因为曼联而家都上得好犀利嘅，咁我就觉得佢更加咧就真系有呢个冠军上今届。 系啊，真系啊吓！不过要睇下啦，其他队伍嘅做法啦。咁啊，波系一场一场嘅。 系啊，曼城啊赢波啦。 系啦，季尾会唔会跌锅啦？咁总之赢咗一场就稳待三分先啦。咁啊，稳待三分就好开心啦。咁啊，做球迷系咁简单嘅啫。咁啊，睇场好波咧就 OK 噶啦。好，咁啊，初二嘅早上讲住咁多先咯。 好， 翻嚟封利是啦，好嘛？ 好，唔该晒。哦，咁啊，转头再见啦吓。咁啊，出边咧，咁啊，而家7:17嘅时间啦，睇翻个详尽天气啦。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嘅。咁啊，朝头早真系喎，个5:几揸车嘅时候咧，哇，佢伸手不见五指咁样。 咁啊，小心啲。 好大雾啊！咁啊，系啦，希望而家咧太阳伯伯开始出嚟嘅时候，阿欧都话天气都几好啦吓，蓝天白云。咁太阳伯伯出嚟嘅时候，啲雾气咧就可能会散啦。啊，早晚有一两阵嘅骤雨添，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晚上北风咧系增强嘅，气温降至到最低嘅16度。展望啊，农历年初三即系明天，气温咧显著下降。啊，听晚以及咧就系初四嘅早上咧就寒冷，市区嘅气温咧就降至到10度左右，新界再低多2-3度嘅。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93%。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啦，咁啊就系属于2至3，咁所以咧空气方面咧就唔需要担心啦，咁啊就系非常之好嘅。咁至于你话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啦，见到咧喺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啊。 即係1月28日嘅時間咧，氣温咧就更加會低到去到咧就係12度添。咁啊，如果你話星期三嘅，咁其實都係去到10度嘅。所以今個星期咧，咁啊，我相信明天晚上開始咧，大家又會將嗰啲叫冬天嘅衫咧就攞翻曬出嚟先至得啦嚇。好，咁啊，早上嘅7:19啊，有我哋嘅晨光大學精華喺度啊。 晨光大學。 早晨啊，丁伟又要同你倾偈啊！喺度咧，首先要祝你咧班运亨通啊，系戏班嘅班啊，希望你咧啲戏咧就一场接住一场啊！ 多谢晒，我都喺度祝大家身体健康，龙马精神。 大家咁话好啦，嗱，今日啊嚟到呢、這个吓、啊、年初二啦噃，喺粤剧方面又有同大家有咩好介绍咧？ 系啊，嗱咧，我唔知道今年多唔多啦，因为可能始终同疫情都仲有啲关系啦，都未系好兴旺吓，咁啊。当然啦，剧场咧，都依然系有好多嘅贺岁戏系上映紧嘅。咁啊，之前都提过大家咧，即系去睇戏噶啦。咁而家陆续都仲有嘅，咁啊，大家咧要去买飞睇咧，就去买飞睇啦。咁、但系咧，我又想讲下，就系咧，以前咧，即系未有疫情之前咧，好多时候咧，有一啲嘅屋村啦，或者系神王寺围村啦，佢哋都可能有啲新春活动噶嘛。 系啊， 吓。系啦，嗰啲新春活动咧，有啲时候咧都会系即系邀请一啲朋友仔咧去唱下粤曲啊，又或者咧系真系邀请一啲学做戏嘅人咧嚟到去演戏咁样都有嘅。 嗯，两样都有。 系啦，咁但系当然啦，喺新春活动嗰、那个环节上面铺排咧，咁佢哋就唔能够做全剧啦，系咪？咁变相咧，佢哋咧都会系唱一啲。即系短啲嘅曲目，又或者系做折子戏咁样嘅。咁折子戏咧，其实之前咧就已经提过大家好多次噶啦。 系乜东东嚟嘅咧？ 系啦，折子戏系乜嘢咧？敬文知唔知道？ 哈，我估系咪一段段啊？个折字好似系剪咗出嚟咁解嘛？ 冇错啦，我都欣赏你有呢个去尝试下，即系其实咧，我哋好多观众咧，其实就即系都听讲，应该听我讲过，其实折子戏咧都讲咗好多次啦，就系讲紧一个长剧入面嘅其中一节。淨係做呢一節嘅啫，咁我哋咧就稱之為折子戲嚇。咁、呢個咧都係我哋粵劇入面嘅一個獨特嘅叫法啦嚇。咁啊，即係咧等於我哋係做話劇嘅時候咧，可能就係其中一場咁樣啦。咁而另外咧，即係你話唱粵曲啊嗰啲咁樣咧，有啲情況咧係會根據咧一啲傳統粵劇劇目。嘅可能折子戏嘅片段嚟到去成为就咁唱粤曲咁样嘅，咁啊譬如可能大家最懂得嘅咧就系有扣啦吓，呢啲咧就系即系以粤剧嚟到去做一个基调吓，嚟到攞出嚟嚟到抽出嚟咧嚟到唱粤曲咁样嘅，咁但系咧另外咧亦都有啲情况咧粤曲咧系真系净系粤曲嘅啫，即系可能未必。有做过戏嘅，即系未必系攞嚟做戏嘅。 即系真系斋有一个曲谱唱到出嚟，但系未必真系好似我哋见到有人喺台上面表演配合埋咁，系咪咧？ 冇错啦，即系比较少啲嘅，因为有一啲嘅粤曲咧，系可能佢真系着重喺唱嘅部分。 系 咁、其实咧喺演嘅层面上面嚟到讲咧，佢都可能只不过系对唱。即未必有需要到好多嘅走动身段嚟排位咁样，咁变相咧嗰啲嘅即系特别咧系以前咧系有好多时候录 CD 啊吓，即系录唱片嘅时候咧就会写咗啲曲目，咁又或者而家咧有好多嘅曲艺社啦，依然咧都系会有一啲嘅创作喺当中嘅，咁啊真系净系课唱嘅啫，即系净系俾大家去唱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新春活动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有呢两类嘅活动存在啦，咁样嘅。咁而即系上次咧，上个星期咧，精伟就讲到啱啱做完推广场啦。咁推广场咧，冇错啦，我哋就做咗呢个无情宝剑有情天之柳莹重会。咁呢个柳莹重会，其实佢又系咪叫柳莹重会咧？其实 系咪嘅咧？ 就咁讲啦，就系因为基于当时咧。佢哋去录唱片，阿星哥佢哋录唱片嘅时候咧，佢哋就将呢一节就命名咗做柳莹重会。 咁但係咧，所以你哋大家喺市場上面，如果或者 YouTube 啦嚇，而家 YouTube 都有嚇，即係去打榴蓮重會嘅時候咧，就會有嗰段嘅即係唱起出嚟嘅。咁但係其實當時本身係咪真係每一幕都一定有個名俾佢咧？其實又未必係嘅。 哦，係咩？我以為每一幕都會有個好似 title 咁嘅嘢添。 唔一定，呢一個嘅方案咧，其實某程度上你都可以話係阿飲姐、仙姐佢哋咧先鋒鳴嘅階段咧發揚光大啊，將呢個每一幕都有個名俾佢。譬如大家好熟悉，頭先我講啦，幽溝啦，即係或者係香腰啦，呢一啲咧大家都係非常熟悉。咁當然啦，有啲人聽到落花滿天白月光，佢都只係會識得講大女花嘅啫。咁但係其實佢哋嗰節咧就真係喺唐迪生筆下咧，佢哋就已經係命名咗就係帝女花之向耀嚇咁樣嘅一段戲嘅名出嚟咁樣。咁所以但係再推前啲咧，其實就未必一定全部都有嘅。咁所以甚或至而家係咪所有劇目都會有呢一個嘅每個段落嘅名咧，都唔一定嘅，因為咧無情寶劍有情天咧，佢係1963年。星哥他们开山的。那为什么 我后来会知道不是叫柳莹重会或者没有特别叫不叫柳莹重会这件事呢，就是因为我自己呢就在这个推广场里面呢有另一位的嘉宾主持。那那位主持呢就是阿旭哥龙冠天先生我们的艺术总监。那变相呢粤剧这件事呢得意就得意在这里了。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在网上面找资料，我们找了一堆资料，其实是不是真的事实呢？又或者是当时的状况呢？其实有可能不是的，反映了一件事，我自己去做功课，即是当我要去做这个主持的时候，我去做功课的情况之后呢，我都发觉了这件事，我都是要去拿着我手头上的资料去请教我们的前辈。在前辈的身上面呢，他再告诉我们听当时是怎样。因为很老实，譬如可能星哥和球姐他们这一刻都不在这里，是不是？因为旭哥他就真是前辈嘛，他呢也都是经球姐手把手来到去跟他搭档做过这个戏的。那面上呢，他亲身在个开山的花旦当中来到一起去学习的时候，那阿球姐又可以将星哥的一些特性或者这个戏的重点来到教到阿旭哥，那旭哥呢就是拿着这些东西来到又教下我们这样的，即是有很多资料性的东西呢就真的一辈一辈这样来到传下去。那所以呢作为我们自己做即是粤剧演员啦，都很希望呢透过这些推广的场次呢是带到给观众呢更加多的认知。那其实呢这些推广场次呢间中都会再做的。 是明白明白。咁啊有兴趣嘅朋友仔呢，即係多啲留意呢啲嘅粤剧推广呢，希望呢可以将嗰个嘅精髓，粤剧嘅精髓呢係一代一代咁传承落去。今朝多谢晒你丁伟。 Thank you。 真的不会做戏，有黑心观众在笑你，但我却极明白你没兴趣披上画皮，够真的先叫做美，说真话别人也在避忌，没哪个自然像你敢于悲与喜，如果你没应援，让我一手将宇宙撑起，陪你过最坏的季节，牵手等转机，任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给你打气兼摇旗，唯一我在原地，任世间挖苦你，但我欣赏你的一切是完美，不会为随俗做作到死，若世上偶像得一位可以追捧，我只要你。我只要你。来年当你成 这相依可以被记起，曾有过那段苦涩，也怕做掂你，任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给你打气兼摇旗，唯一我在原地，任世间夸苦你，但我欣赏。世上有唱得一位，可以追捧，我只要你。 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啦，呢首嘅歌曲啊，魏晋生嘅第一个谜，17度嘅气温啊吓，咁啊听听7:30嘅新闻简报，转一个头翻嚟又可以听埋晨光第一线啦，跟住阿 O 同埋钟哥都翻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加州蒙特雷帕克市发生10死10傷嘅枪击案后，警方追捕一名怀疑涉案嘅亚裔男子，并喺距离现场30几公里嘅托兰斯市发现疑凶驾驶嘅汽车。双方一度对峙期间，车内传出枪声。警方之后喺车内发现一具男性遗体，宣布对峙结束。鄰近阿罕布拉市一間舞蹈教室之前亦都曾經被一名持槍的亞裔男子闖入，現場的人合力搶走他的槍後，這名男子乘坐一架白色客貨車逃離現場。警方相信這兩宗案件有關聯。總統拜登之前已經聽取國土安全顧問蘭德爾的匯報，並指示他確保聯邦調查局向地方當局提供全力支持，同時定期向他匯報最新情況。法國總統馬克龍同到訪的德國總理索爾茨會晤，兩人都表示不管是過去或者是未來，法德兩國就好像歐洲的火車頭，並引領驅動著歐洲的統一。兩人又承諾兩國將在必要時支持烏克蘭，又呼籲歐洲各國團結起來捍衛自己的和平。另外，馬克龍說不排除向烏克蘭提供勒克萊爾主戰坦克，但強調不能因為提供坦克而令到局勢升級，亦都絕不能危及法國自身的安全。索爾茨就說，到今為直至至今為止，德國向烏克蘭運送的所有武器都是在同西方夥伴的密切協調下進行，將來亦都會這樣做。英國前首相約翰遜突然到訪烏克蘭首都基輔，與總統澤連斯基會面，他保證英國會繼續支持烏克蘭。約翰遜出任首相時曾經多次到訪基輔，這次是他卸任後首次到訪基輔，期間他亦都到訪市郊的布什鎮和博羅干卡鎮。約翰遜向戰爭死者獻花致哀，又與居民合照，以及到一座教堂參觀展覽，並為他的烏克蘭版新書簽名。另外，約翰遜駁斥了有關他到訪烏克蘭會削弱首相身位成權威的講法。本港單日新增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回落到3000宗以下，新增2737宗陽性個案，包括61宗輸入病例，再多37名患者離世。第五波疫情至今共錄得死亡個案12905宗。9間安老院舍及3間殘疾人士院舍共呈報22名院友及2名員工確診，過去5日內曾經呈報陽性個案院舍的新增確診院友數目有126人，新增確診員工就有48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早晚有1-2陣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北风增强，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6度。展望农历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点画呢幅画先最靓？我想幅画多啲绿色，佢想画个远啲嘅景，睇得更广阔。有啲人想预翻啲色彩俾未来，有啲人就想画多啲同世界嘅联系。善用每一笔，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2023-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啦，一齐画个好景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呢位歌手咧，唔需要介绍佢几多岁啊。事关咧呢一首佢嘅成名作咧，第一句已经讲咗佢系21岁啊。女歌手 Katie Gregson McLeod。 I'm 21, 一夜之吹之心 ，between being long and feeling everything。Good days only serve as relief again。 慢慢俾時間佢咧，先聽到當中咧吸引之處啊！本周上升到去第三位，創作歌手 Katie Gregson McLeod Complex。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8，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老豆，你而家得閒嗎？我哋嚟。 哦，大個女終於知道揾老豆探討人生呢。 人生我哋一阵先探讨啦，我哋嚟探讨咗个实名登记先。我之前收到电信商登记提示短信，话要喺2月23号之前完成张太空卡嘅实名登记，如果唔系啊，就用唔到流动服务噶啦。 你老豆我啊，一向都系快人一步嘅，上年已经同你阿妈去咗电信商门市一齐登记咗啦。你都唔好等啦，18间指定邮政局都可以免费帮你噶。 其实上网都得。我而家咧就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先。 仲有啊，有咩问题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啦。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到。 阿欧小白做紧乜嘢啊？ 总哥谂紧新年同屋企人讲咩啊？ 恭喜发财啦！ 好似行啲， 身体健康啦。 仲有冇其他啊？ 今晚翻嚟食饭啦！ 系、哦，听到呢句最开心。晨光第一线提提你，新年翻屋企食饭啦！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 家庭幸福，有福透。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恭喜发财。 今日咧就系咧，而家17度，相对湿度92%，而今日天气咧系大致多云嘅，部分地区能见度咧系比较低，而早晚咧就会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系22度，而晚间咧就系北风增强，气温咧就会降到去16度，而农历年初三咧气温咧都会显著下降，去到夜晚年初四早上都会系比较寒冷啊。而市区咧嘅气温就降到去10度左右，新界咧系会再低1-2度添。 系、啊，虽然见今日好似暖粒粒咁样啦、但系跟住又话嚟紧年初二，即系听日啦，夜晚又会开始冻，仲要系咩啊？有风啊！ 咁今日咧就濕濕立立啊，有少少。我以為春天啦，唔係，其實應該係春天啦。 係、 哦、係春天啦。 係啊，係春天咯。 春節啊嘛， 春節啊嘛， 係啊係啊， 真係唔使以為真係春天 啊 嚇。喂，咁啊，鐘哥已經好好啦。咁啊，俾利是我哋都互相祝賀一番。我祝鐘哥今年大展宏圖啊，想嗰樣有嗰樣啊嚇。 哇，仲嚟？ 係啊。你想心想事成好重要啊！ 咁你轻轻松松， 轻轻松松。 我今次喺电话度已经捉咗阿钟哥，最紧要咧就系难嘅，心想事成，要乜有乜啊！ 心想事成好难呢件事， 好难。 身体健康最重要。 啊，呢个最紧要，大家都系讲呢句咧，最紧要啊。咁啊，我祝晒三位啊，祝晒三位就今年都系嗰句啦，身体健康，同埋今朝又同阿小白讲咗龙马精神，点解咧？因为龙马精神咧。是在乎于你哋自己心境、 哦、 一定做得到。 是。 如果我祝你哋咩横财就手喂横财好难讲啊大佬唔关我事啊。 是。 我祝你哋横财就手我都唔知道会不会实现。 是。 但是龙马精神一定得、靠自己啊。 好啊咁啊。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不过小弟咧都喺个苦味嗰度咧都病一病。 点解啊？ 我连卅晚去咗睇医生咁啊，肠胃炎。系啊，真系。跟住临尾我真系。 你做咩食错嘢咩？ 我真系未试过，我唔知道做咩啊。即系咧， 你之前啲蚝已经系咁样 咯。唔系，咪就系上次啲蚝积落，积咗个几月咁。 咁应该积咗成年啦。呢一种咁嘅冤屈嘢，积咗成年。啊，嗰日连卅万，朝头早到啦，作呕作闷，因为有咗啦，自己有咗啊。 你食过啲咩嚟啊？ 食咗老麦啫，其实。如果你真系要我讲，我每个屋企人都问我一次，你食咗咩嚟？ 如果 我话唔关事噶，佢话你讲出嚟啊，咩唔关事？我真系唔关事噶。佢话快餐店咋咁样？你快餐店点会有事？其实所有嘢都炸过。Suppose 又干净程度好高噶啦，喺个位列入边，你话喂之前打边炉食鸡煲或者食海鲜食鱼生，话呢啲四大毒物。你大家都知道啊，我食过薯条汉堡包啫，系咪先？ 会唔会太热气啊？ 唔关事啊，其实跟住入去睇医生，跟住医生话我食滞咗，无啦啦点会食滞咗？我食$28一个餐，点会食滞得到咧？我又想问啊， 我呢两日咧，即系年三十晚年初礼拜六日咧，我都食嗰啲预先准备咗喺屋企嘅嘢， 系啊， 我都冇落街买过嘢， 系啊， 冇嘢， 冇嘢， 我仲食咗好多添， 系咯， 不过唔好讲啲过头， 系啦，你。后生仔冇讲过头先，我就系趁个苦味嘅时候病一病低，所以咧，琴日喺面书嗰度咧，咪睇咗好多咧初一嘅禁忌嘅，我全部冇犯到，都冇出过街，冇洗过头，冇即系要该做嗰啲嘢都冇做到。 我谂住阵间咧，即系啲大饭堂嘅时候一齐讲下咧，究竟农历新年有啲咩禁忌？但系大家做咗， 哎呀，好啊好啊，嗱，留待钟哥去讲。嗱，琴日咧，小弟就即系长期喺屋企啦，咁啊有几样嘢都做嘅，睇波同埋睇波啦，睇咗呢个贺岁波啦，即系高级组银牌嘅决赛就系咧港台电视32有直播嘅咁样啦，咁啊陈七啊同埋啊瑞文啊嗰啲讲波啦，都好精彩嗰场波，最后咧要打到射12码嘅，去分胜负啦。 咁似世界杯嘅， 系啊， 咁啊我就呢两日就睇波啊，你知唔知我睇乜？ 你睇咩？ 我睇龙， 你睇龙， 睇史泰龙。 我睇咗啦，史泰龙系咪正？ 我未睇晒， 赢唔赢啊？赢啊！ 我谂住礼拜四我哋今日讲都忍唔住， 我又忍住先讲系嘛？ 忍唔到啊！即系点？我未睇晒，睇咗五集， 系 咁啊！今第一季有九集，即系睇咗五集啦。咁好快讲一讲，点解好睇咧？个剧本写得好，个剧本唔系话写剧情写得好，剧情有啲老土添嘅，我觉得。即係都係嗰啲黑幫放監，跟住就要再重新嚟過， 跟住 都七廿幾歲啦。 就算七廿幾歲咧，好容易識到個靚女，係 啊，好厲害啊！ 跟住好容易發生關係。 咁但係我成日都係講嗰句，寫劇本最緊要寫個角色啊。 係 佢寫史泰龍嗰呢一個角色咧，阿 The Watch 啊，寫得非常之整齊， 係 有深度，寫得好。 係有冇介紹錯係咪？ 冇介紹錯， 我都好中意史泰龍。 我希望佢出年呢個戲我有得提名添。 係咩？ 希望 咁講到我都想睇喎。 睇睇啦，讲开睇咧，琴日有两样嘢，小弟都可以同大家分享。第一咧就系睇呢个新闻报道啊，林村许愿节咧就行大运咁啊，做记者嗰啲 anchor 姐姐咧就通常话啊，啲哥哥教我点样绕两个圈，跟住咧抛上去咁。我睇咗三个台， 三个台都冇话抛得到上去，因为要一剔过咁样抛嘛。嗯、你哋有冇试过抛呢啲宝碟咧？喺呢个林村许愿池 下有，梗系有啦。 我冇喎、啊，反而。 竟然冇啊！ 系啊！ 你唔系你赢咩香港嗰个要抛下嘅咩？ 冇、啊。 冇咩？ 系啊，冇试过、啊。我自己有冇试过拍摄都撞唔啱。 哦， 啊、 我好多年前抛过一次，当年都仲系棵树都仲系真嘅时候。哦、你谂下几多年前啊？ 十年前啊， 唔止啦，我十几年前啦。 但佢后屘有两棵分支咗两棵真树出嚟，你记唔记得啊，小白？ 我同你都一定抛过啦。 有一次要拍嘢啊， 系一次我哋二台嘛。 曾经一段时间系俾咗一棵仿真噶嘛， 系啊系啊，我记得系 俾咗仿真嘅你抛啊嘛。真嗰棵咧，我都系第二次先抛到，即系第一次唔得，第二次就得啦。 系系系，咁啊有个年头咧，就话个橙咧都要系假埋嘅。 系啊， 你有冇听过啊？ 哦，呢个我就冇，因为 我 都 冇，冇听过。 有啊，有我真系冇听过。 假橙，但系假橙咪轻抛抛咯。 系啊， 系咯，咁仲点 仲难抛抛咯？ 仲难抛咯，系啊，我有听过啫。嗱。我抛咧都系抛真嘅橙， 我抛 嘅印象之中，咁啊抛到啦，咁啊即系成功许愿啦。咁但系琴日啲记者朋友都几唔好彩啊，有几个咧即系话，等我抛先，咁佢无求一剔过啦，咁样点不知次抛咧都抛唔到，跟住咧有啲网民就截图啦，原来早几年咧有一个女主播咧，女主持咧就赢一抛咧抛到抌到人哋个头，哎呀抛，哎呀仲整到人哋中头奖添咁样，几有趣喎、啊。其实呢个片段你有冇睇过？ 尴尬， 唔系好彩嘅，正所谓咩好事啊多磨， 咁 即系不能够一击即中嘅，要慢慢嚟先得嘅。 系咁啊，睇下琴日啲朋友喺林村许咩愿啦，其实好多咧都系最忌盼啊，就系咧撤除呢个口罩令，莫再等咁样。可能大家都戴口罩咧戴到好耐啦，戴到唔想再戴啦吓咁样，甚至乎咧有啲流苏嘅朋友仔咧。佢啲須咧開始刉穿咗個口罩， 嗯、 你有冇試過流須啊？呢段時間中過， 我舊年呢個時候咧就係、是，即係舊年呢個時候我就流緊須咯。 係點樣嘅咧？流須戴口罩嘅感覺。 如果你流緊少少須，而家歐今日咁樣咧，就最麻煩嘅。 係啊， 因為咧短啊嘛，咁佢就會刮住個口罩，令到個口罩好容易起曬毛頭啊。 係啊， 因為一除咧，就會啲勾曬啲毛出嚟啊嘛。 係啊， 但我之後就流到好長噶嘛。 係啊， 流到好長冇嘢㗎， 冇嘢㗎啦， 等於頭髮啫嘛。 哦， 順滑咗啦。 化咗冇嘢咯， 仲会间唔时洗下添，有啲洗发水，洗下头添。 我都想问，其实系咪要？因为我冇试过留到咁长啊。 系 系咪用洗头水同护发素要处理佢？ 你问中国，我都未试过留。 坊间嘅传言嚟嘅啫，唔需要嘅。 你就咁都系攞碱液洗佢啊？ 反正都唔洗，你当洗面咁样洗，洗面都系洗面膏 啊， 洗埋就算噶啦。当然，如果你话我又要好滋整，又要靓嘅，可能甚至乎你有冇见过啲外国人咧？佢電啲須都有添， 哦有啊， 即係令到有啲 呢個聽過冇， 有啲wave 啊，啲 curve 咁樣啊嘛，電都有啦。每就算你唔電，可能用啲 gel， 好似 gel 頭髮咁樣 ，gel 起佢咧都有嘅。 染咯，我見過染咯， 又有啦， 有啲 NBA 球星咧，好中意個頭染到紅色咧，啲須又染到紅色咁樣。 嗱，不過如果你諗住留須咧，留須同頭髮一樣啊。长嘅你要收嘅，系每日都要收嘅，好烦嘅， 收翻个型啊，系咪？ 系啊，所以最后发觉都系不如诶剃咗佢算啦。 要买翻嗰啲咧，专系我嚟收胡须嗰啲嘅剃须刀先得嘅，我知道。 女性得唔得咧？另一半留须或者有须？ 女性留须得唔得 ？OK 啊 ，OK 啊，我老公都系留须嚟 嘅， 系啊系啊， 几靓仔系。 如果女性咧都有啲有叫做汗毛噶嘛。即係有啲汗毛都幾明顯嘅， 我嗰啲攞去脫啦， 係啊，會脫噶，女孩子係越脫越粗， 點解千祈唔好啊，鍾哥？ 知唔知咩人先有須啊？女性美人先有噶，正所謂美人生須啊嘛， 哦，即係太靚先有， 太靚先有， 稍微醜少少嗰啲 都冇嘅， 都冇嘅。嗱，琴日 醜少少啦， 少少好啦，太靚又係麻煩嘅，好多桃花嘅，係啊。喂，嗱，講埋另一樣嘢，咁啊，琴日咧就唔係講桃花，講煙花。我話説咧，琴日未有少少唔舒服嘅，成身都屙到冇曬力啦，咁啊食藥啦，咁啊今日完整咁樣好翻，放心，我已經 check 過自己咧，連續兩日都係一條線。斋肚屙嘅啫，唔关事嘅。咁但系咧就哇，琴日瞓到八点钟啊，夜晚黑咧，跟住噼里啪啦放烟花， 你个区， 但系个嘴啊，咁明目张胆嘅咩？ 我睇翻多区都系有多区嘅。 多區 嘅 煙花會，我真係拗曬頭。 唔係我話大角嘴， 大角嘴都 唔係冇係嘛？ 唔係啊， 我虽然有一个窗睇到海啫，冇话有海景烟花汇演，我都真系觉得好诧异，而且咧不断乒铃拍啦，乒铃拍，因为咧我屋企咧隔篱系咩咧？纪律部队宿舍咧。纪律部队宿舍代表咩呢、而我隔篱嗰个纪律部队系即系比较多警察哥哥姐姐，咁都够胆，太岁头上动土啊，真系啊，稀有子咧。 虽然 喂呢啲都系即系虽然传统还传统，但系唔啱噶嘛，系咪啊？ 系噶，当然系唔啱啦，当然系 违法啦，违法。 唔系我要问翻啊，因为。我见 Facebook 好多片都系放烟花，我以为香港俾放烟花，我唔知系啦。 问题就系呢度好有趣嘅，即系明知系唔得嘅，但系你会拍片，拍片都唔紧要啊，摆上网，即系等于我成日话咧，考嗰啲 DSE 嘅时候咧，讲咗好多年啊，你唔好将你个准考证影完之后摆上网，因为影个准考即系嗰个 QR code 已经系唔得噶啦嘛，你影完仲要摆上网。擺上網都仲要俾人知道你係邊個，所以你個科係肥緊嘅，即係 check 到噶嘛，所以好傻嘅一件事。 我都好傻啊，我覺得好傻。你哋嗰區有冇煙花匯演啊？ 有啊，我個區好多啊，都。 你個區 係 邊區啊？ 我係天水圍區。 天水圍區居民。 元朗區係啊，好多，所以我啲狗咧勁驚，係咁震曬啊嘛。係啊，都見到上網有好多走失狗啊。係因為啲狗多數 驚得滯，跟住有煙花走啦咁樣，真係㗎。 會嚇親噶嘛，好多啊，其實。特别到新年呢啲时间都会好多、 哦，人又唔会走失嘅，听到烟花， 唔系啊，我都惊啊，惊啦， 走咗， 我都想走啊，走唔喐咋，白爷你个区应该好多啦，系嘛？ 我嗰个系多啦，我唔知点嚟嘅， 你嗰啲连炮仗有冇？ 咩款都有。有阵时有啲咧， 炮仗，炮仗都有， 真系我 好夸， 听落去真系生意 fat。 咁我真系冇嘢答到嘴啦，我边冇， 竟然 乜都冇。 咁你搬嚟大角咀住咯， 我唔需要啊，我边啱数啲，系应该冇噶嘛。 你知唔知除咗炮仗之外咧，我仲有听到啲咩声咧？就系、听到嗰啲即系好似穿云箭嗰啲声，啾啪咁样，系一个完整嘅声音嚟嘅。 可能因为我成日话我隔篱屋嗰度咧好嘈噶嘛，成日都好嘈嘅，即系甚至乎咧，因为我而家都咁讲。疫情期間都好嘈嘅，因為疫情期間你又冇招呼朋友啦，即係成日都仲係好嘈嘅嘛。可能佢哋嘈得就係嘈過炮仗聲， 遮住咗， 遮住咗都唔定。 可能佢放一支穿雲箭，千軍萬馬來相見啊，係嘛？ 財神到，財神到，財神到，好心得好報。財神話，財神話，揾錢易正路。財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畅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啦啦啦。所有冤侣化结并头，还望各位工友百业成就， 有成就， 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听只歌轻松下，包却恨愁。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 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啦啦啦。 晨光第一线，祝大家恭喜发财。 之前咧咁啊，听阿周树佳讲啦，佳哥啊，佢就话到其实嗰啲挥春咧，即系特别系香港好多，譬如古村啊，佢哋咪一年会贴个挥春上嚟嘅。挥春咧一贴就贴几耐噶咁样。貼一年嘅， 係啊， 貼一年，或者你有陣時見到佢，好 到立春先除 嘅，係啦，係啦，正確到立春先除嘅。咁、但係有啲村落咧，佢哋係咁嘅，佢哋見到，譬如暴風球完咗，咁啊個揮春好似霉霉地咁樣，佢哋咧都會 換一換啊， 換一換咗去，令到佢成日咧都有一種咧好光鮮嘅感覺。即係嗰啲叫古舊嘅樓房咧，舊唔緊要，嗰啲塵佢係味道嚟嘅、但係揮春咧，即係嗰啲叫做客家村好多咧，就講個意頭，就想佢即係靚靚仔仔。 你講起揮春咧。最傳統嗰只就係紅色紙，跟住用啲墨寶寫落去啦。係 啊 係 啊。 咁另外而家見嗰啲咧，就可能已經印咗噶啦，即係成張印曬俾你啲臉上已經得啦。中間有一隻用膠做嘅，你哋有冇見過？ 膠做啊？ 成張係膠嚟噶，啤好曬。 過膠噶？ 唔係啊，甚至乎係浮雕添噶。 係。 即係譬如恭喜發財，咁佢已經係浮雕地印咗恭喜發財啦，有曬顏色啦，成塊嘢貼上去。嗰啲嘢真係循環再用啦，你 硬膠嚟嗰塊， 係啊係啊係啊，成塊噶， 我都冇見過， 冇見過，曾經一段好短嘅時間出現過咧，就大家黏咗喺度，咁唔使抌啦，可以遮風擋雨啦，你買翻嚟得噶啦。幾好用 嘅，係啊係啊，咁啊上個星期聽阿佳哥講話，其實有啲叫木牌啦，咁 嗰係 啦木牌啊，咁嗰啲又係一個對聯，咁啊大時大節啊或者農曆年嘅時候就攞翻出嚟啦。最近咧我見到有一個咧都搞笑，佢咧都係寫揮春嘅，唔知你有冇睇到啲報道就係話佢係用一啲 emoji 咧，去到寫揮春。 哦，即係笑口常開，跟住就用翻嗰個圖案咁樣係嘛？ 係啊係啊，呢種咁樣嘅叫做用 emoji 寫嘅話咧。其實你真係要係要估嘅，因為佢嗰啲咧唔同我哋手機嗰啲 emoji 啊，佢直頭係自己畫嗰啲公仔啊，即係可能寫隻手指公啊，一個 happy face 啊，跟住有啲咧就可能畫朵花喺度。 我依家就咁睇， 個手瓜咁樣。 其實係啊，係真係要估佢到底係講啲乜嘢 嘅 喎。 但係幾開心喎，又好似即係過嚟拜年嘅時候，然之後大家估下個揮春係講啲乜嘢咁樣係咪啊？ 你會唔會擺早咗啊？呢啲嘢呢啲應該係新十五嘅時候元宵當燈米猜到啊。 咦係喎， 你而家年初一二三去到估乜嘢啫？ 系 喎、我覺得啱啊！呢個咧擺翻喺新十五嘅時候咧，嗰陣時估就好玩啦。即係你將啲 emoji 咧擺咗入去，等人哋估，同埋可以搞笑。而家你叫譬如農曆年咧。老实讲，你都唔敢笑得太咩啦，你攞啲对联嚟揾著自己嚟搞噶嘛，咁所以咧都系可能正正经经写翻。所以今年咧其实好啊，因为我仔仔咧其实今年佢就谂住自己试下写个挥春咧，系啊，咁咁啱我而家即系识写大字。 点解佢咁传统咧？你个仔？ 佢應該係學校受到 訓練，係啊！依家啲學校全部都教寫書法咧、都係啊，注重翻中國傳統文化。 其實真係要，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咧、去啲領事官邸食飯啦。咁啊，嗰次我真係人生其中一次咧最魚嘅一次。點解咧？因為入到入去嘅時候咧，咁佢咧就要你簽到冊噶嘛。咁簽到冊嘅時候，佢好傳統嘅，佢咧就擺咗個墨砚喺度。用毛筆佢哋簽到，咁我哋即係在場幾位嘅人士對住啲毛筆，其實大家都滴汗啦咁樣。邊度有人用毛筆寫啊？ 佢識用㗎，不過寫得唔靚。 識用 係 啊，咁結果我哋寫出嚟即係純粹寫自己個名啫，都已經咧係寫到即係好似幼稚園學寫字咁樣。我哋都真係搞到自己笑話百出。咁所以你話如果譬如仔仔咁樣，咁佢學翻嗰個寫嗰啲福字咧，同埋福字咧。 有好多個字體嘅， 嗯， 有啲字體咧就可能普通啲，譬如普通嘅繁體，有啲就可能會加咗啲譬如蒜香味喺度啊。咁，嗯，呢個就我要問翻 你，咪講得飲食圖鑑多啊，蒜香味 嗰啲咩蒜書嗰啲啊嘛，哦，有好多呢一類型咁樣嘅 加咗蒜頭啊，蒜 香我都想啊，哦，香啲啊嘛。咁，嗯，但係得意喎，其實如果即係農曆年又好，或者譬如嚟緊新十五咧。大家都可以試下揾啲紅紙咧，就真係自己落手落腳毛筆寫一下啲對聯出嚟。 唔使擔心啊！你個仔會話咧：阿爸唔使咁煩㗎，跟住上網撳一撳，你睇下幾多字體可以揀，你要邊款字體都有。 跟住叫你編出嚟。 係啊，編出嚟係㗎啦嘛。所以佢學完之後係啊，要學啊。學完之後佢點樣俾你睇啊？都係編翻出嚟。 系啊， 即系又系用翻嗰个电脑里边入 嚟，自己写好玩好多嘅 新世名体啊， 新世， 唔使嗰啲算书啦，老豆， 你 依家嚟进入 Web 3.0 啦， 你哋 都另外俾钱嘅， 细个有冇试过写红纸啊？即系攞毛笔又好，或者攞 marker 都 写 写财神两个字， 可以即系用毛笔嘅， 写财神两个字，跟住揿门钟咯。 我爹哋啊， 冇揿门钟， 我爹哋咧团年饭嗰晚先分享，佢哋细个咧团年饭就不断系咁写财神，然之后就去。 攞钱啊嘛，攞钱啊嘛，旧时好流行嘅， 好流行啊， 系。我冇试过啦，我想试下。 喂，唔好啊，而家 俾人闹啦，系咪啊？ 依家唔系报警啊，俾人闹 都唔会嘅，都唔会照俾咯， 照俾 啦， 系咪噶？即系如果有人揿你钟仔， 我 跟住照俾咯。 我叫我啲狗去咯，即系佢哋孭住个袋。 狗啊，新年流流， 系真系。唔系今晚以前嗰个数量，俾翻两毫子咯。 哦。 时代在变，挑战在变，但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件事就是希望明天会更幸福、更繁荣、更先进。而在农历大年初一，一架载着200多名中国游客的包机从深圳飞抵巴黎，是新冠疫情以来首批中国游客从国内直航入境巴黎旅游。印尼旅游部和巴黎省政府多名官员到机场迎接。巴黎省省长考斯特表示，印尼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相信中国游客的回归一定能够推动巴厘岛旅游业蓬勃发展。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市一座住宅大厦倒塌，造成至少11人死亡，2人严重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倒塌的住宅大楼楼高5层，事发时大楼内有20多名居民，当中11人确认死亡，死者包括一名儿童。报道引述当局指，大楼因为渗水侵蚀建筑地基，引致倒塌事故。目前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废墟下的失踪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立覆盖南海北部的云带正逐渐转薄，另外一道冷风将会在华南北部形成，并且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和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晚上北风增强，有1-2阵微雨，气温降至大约16度。展望农历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小心上等，病魔走近，错得多要动真，至少呢等，每天行多一阵。慢性病会离身，痴小的等。 我是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的。 我是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痴小的等，每天行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心居的导演邓华涛很熟悉以上海作为背景的题材做创作，他亦都是业内公认拍上海题材最好的导演之一。而心居亦都是他阔别银幕近10年之后重新执导的首部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过年你会教小朋友讲啲乜嘢恭贺说话啊？ 恭喜发财！ 小朋友咁细个就要发财？ 快高长大咯， 有啲违反自然、啊。 呢样唔得，嗰样又唔得，小朋友可以讲乜？ 新一年开心就够，晨光第一线祝听众开开心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就话拜年，拜年点样为之拜年有诚意啊？ 嗯，就系、是、揾埋我哋啦，梗系 点样话？你话 用个心啊， 用个心拜年啦、啊，当然啦， 所有嘢都系 用个心， 用心系咪？食神咁， 你知唔知咩人拜年系冇心噶？ 咩人啊？ 靓仔咯。你 我就為咗鬥利是啊！ 唔係，佢哋連鬥利是而家都多餘啊，覺得佢屋企俾嗰啲零用錢多嗰啲利是噶嘛，咁佢哋咧去到真係好似咩德國區學嘅啫嘛，小朋友 係啊，都係 會發財，會發財，跟住揾個地方 電話咯，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好心噶嘛， 轉個頭，仲想同大家講下電子利是添，虛擬，虛擬拜年， 我都有俾電子利是喎，一陣間利是都 係 講， 就 係 我哋講下，咁點樣為之有心咧？即係我哋可以周圍同人講，我而家同你拜年，几好啊！讲出声，所以今日晨光拜年团又嚟啦、我同你拜年，就唔系我哋同佢拜，我哋当然会同佢拜一次年啦。咁、但系如果譬如话阿陈太打嚟，佢、又想同阿张师奶拜年，咁点咧？唔紧要，召咗阿陈太打嚟先。咁我哋就会帮你 mark 埋阿陈师奶，唔系陈师奶，我就话讲系陈师奶个电话。透过空气中的大气电波同佢拜年都得嘅， 哦，非常之好。 好好啊， 系啦，如果阿李先生打电话入嚟先登记嘅话咧， 系啦， 咁佢又想揾翻佢个八舅父， 系啊， 系啦，咁你又记住咧，同我哋出边有位阿靓妈今日帮我哋咧就做登记嘅， 系啊系啊， 咁啊先同阿靓妈讲低咗你嘅联络方法，跟住咧譬如你要揾阿八舅父嘅，八舅父嘅联络方式啊咁样，最好啊梗系知道八舅父系咪系喺府上先啦，咁一阵间咧我哋嗱而家八点钟开始，大家可以打， 而家唔好打住，而家冇打，嗱我阵数三声先，因为今日咧同上头柱响一样， 好 先到先 好啊，好啊，嚟啊！ 而家响嗰啲我哋唔计吓， 你几时数啊？ 咁问先，熄晒未啲灯？熄晒，熄晒， 熄晒，熄晒，好 好，熄晒啦！嗱，准备，未讲电话号 码，电话号码系1872388。 你数一二三之前，系啊，我讲下先，有啲听众可能单纯啲啊。其实想同我哋拜年，想同阿梁荣忠啊、白元浩啊、阿 O 啊同埋 Vicky 啊拜个早年啊吓，咁啊都可以打个电话嚟1872388，因为始终咧即系岁首到年终啦，我哋通常开放同听众互动嘅时间咧，可能就系得过年嘅啫，即系电话听空气中相遇。好老实讲句，因为我哋平时啲环节好紧凑啊，咁样咁啊同我哋倾下偈啊，讲下啲贺年嘅祝福语都可以1872388啊吓。诶，你叫你就系数咗一二三噶啦，钟哥。 系啊， 诶，你个心数，你就我就知你个心数咗一二三。嗱，我几想补充一样嘢啊，就系头先咧， 系啊，已经接紧电话啦，系咪？ 你 就睇到，你就睇到电话已经接 了。我就系睇紧嗰啲电话，使唔使同阿钟哥讲？喂，嗰啲电话使唔使揿熄佢？等你再 发号施令。我见你原来个一二三心数，就知你有料到咁样。喂，讲翻呢个，其实头先咧话多区违法烟花咧，咁警方都真系有执法嘅。咁啊，睇翻报章报道啦，原来咧喺马鞍山嗰度啊，拘捕咗一个15岁嘅僆仔啊吓。咁个僆仔咧。喂，11公斤嘅烟花， 哇！ 我点解要咁 靓嚟嘅咧？但系 我真系唔知佢售卖定还是放定还是点？11公斤都唔系小事嚟，真系啊！咁啊，都见到系啊，深水埗区内咧都有人啊违法咁样燃放烟花咁啊。 当然啦，呢个系违法啦，肯定咁讲系违法啦。但系嗰个年青人咧，其实佢自己都要小心啲，因为嗰啲始终系危险品， 系啊， 佢摆咁近自己身，其实佢自己都有危险。 系啊，即系直啲讲，嗰啲系咩嚟噶？炸药嚟。 所以唔好咁样搏 啊！系啊，咁啊呢个就自身难保啦。嗱，有啲嘢就叫做多就唔好啦，有啲卖剩更加唔好啊。咁睇翻咧维园花市清场啊，有摊档咧就卖剩咗咧超过咧200盆水仙咁样啊吓。咁啊卖剩咗可以送俾我啊！我今年冇卖莲花啊，几位拍档有冇卖莲花咧？我就想问下啦。 冇啊， 你冇啊系嘛？ 呢啲有冇啊？ 有 啊 ，Vicky 今年卖咗好多啊！ 系啊，买咗好多，讲嚟听 啊！我买咗。蘭花啦、水仙啦，本身諗住買多盆吉。今年我想話咧，我今年團年飯之後咧有行花市， 咁 本身邊個市啊？ 樂富嗰、那個下面嗰、那個係啦，咁我就諗住真係行下嘅啫，行個大運咁樣啦。 樂富係咪即係摩士公園？ 係啦，係啦，係啦。咁跟住見到咧，原來的而且確人流唔係咁多啦。第一，第二就係咧，本身見到佢啲價咧貼曬啲紙，本身100蚊咧可能有差唔多成一尺高嘅吉啊，咁樣大吉咁樣一盤啦。本身係寫住600幾。跟住系咁查400幾，跟住去到我嗰日食完团年饭11點咧，50蚊喎。 哇！所以话你后生即系后生啊，即系如果你真系识拣咧，我哋系会拣年初一嘅凌晨2-3點先去行噶嘛。 系啊，平时嗰啲 晒啦嘛，查 你去执嘢噶，你唔系买嘢，系啊。有一年咧，我喺广州过年啦，跟住咧执到。盆水仙同埋執到盆吉啦，哇！嗰年好好，好好風調雨順，要乜有乜， 執到好嘢，真係等於嗰啲咩自來自由自來狗咁樣喎。 之後冇執過啦，冇亦都冇咁神心去執得到，係啊。所以我思疑，如果好似鐘哥咁樣講咧，你去凌晨時分3-4點去執下嘢咧，可能執到個好運氣咁樣啊。 所以出年就要凌晨過去啦。 因為可能咧，我細個我年。清時候咧，俾呢個娛樂無窮分途咗啊！電視有就當有啊嘛，即係譬如我想養光魚，我唔使真係養光魚嘅，我開電視見到有魚，我就養咗魚啦。 係 啦，咁我想要蓮花，我唔使自己種噶，我開電視見到有棵花或者個 wallpaper 係棵花， 就有噶啦。 有花， 咦？但係如果冬天凍，你開電視見到個火爐唔暖嘅喎，鐘哥。 唔係我未同你講，我而家成日聽嗰啲音樂咧，咪有嗰啲 噼里啪啦嗰啲嘛 ，camping music 我都真係燒柴咩？ 你都有聽係 咪？我都有聽㗎， 好治愈㗎嘛。 係啊， 即係聽嗰啲燒柴真係好治愈㗎嘛。 小白屋企都有擺花，見到你擺喺社交平台。 哦，係啊，係啊，屋企咧亦都有水仙啦，不過其實我今年就委派咗阿內子咧就出去搜羅啲花嘅，因為我本身 好靚，咁啲花賣得好靚。 好似係啊，佢自己咧除咗水仙之外，佢仲 委派啊，佢根本上你老婆就信你唔過， 係㗎，係 啊，你去買佢信唔過，你買嗰啲 好奇怪，佢同我媽都一樣，同埋啲鄰居附近鄰居，大家都好多買玫瑰。 哦，大步興啊嘛， 啊點解咧？ 咁多啦， 新年。玫瑰， 玫瑰好啊！ 玫瑰，玫瑰， 我爱你啊嘛！花语嚟噶，同你讲啊，老公，系啊，做咩啊？你眉头一戚， 我真系惊得罪阿嫂，我真系未听过有人新年插玫瑰噶。 今日第一次聽啊！ 新年有新年嘅花，譬如正話 Vicky 講啲蘭花啦、水仙啦、桃花啦、劍蘭都有，即係玫瑰又好少聽。 喂，嗱，我又即係為到阿嫂去平反。嗱，你話玫瑰取其第一個字梅，好似唔係好聽。係 啊， 咁你蘭又好好聽咩？我又唔明喎。係啊，咁 樣樣嘢都難。 唔係啊，我覺得應該係睇下嗰個年宵花市有咩花，因為咧今年我見到有菊花賣。 嗯。 真定假？ 真啊真啊，十蚊一束啊！我行嘅时候， 我唔信， 菊花因 为 颜色好啊嘛，黄 色咁 样 系咪啊？ 菊花颜色就靓啦，即系个颜色好，你可以讲得通啊。 真定假呢个？ 真噶，因为十蚊一束啊，好多人排队添啊，仲要。 哦，好啦好啦，你话系啊系啦，见啱啱同你拍档，如果拍得耐，一定唔信你啊。不过唔紧要，咁啊，听只贺年歌啦，咁啊，大家可以唔仲倾紧偈，见1872388，慢慢倾啊，听只贺年歌，继续祝大家咧大吉大利啊！呢啲先得吓，咁啊听好啦，咁啊唔好自己放炮仗啊！红当当绯闻有草蜢再加 Twins 嘅作品啊，嗱，同大家讲下派电子利是啦。头先小白咧都话自己都有派电子利是啊，你嘅经历系点啦吓？ 寻日咧就我冇见到啊，我哋二台嗰个大韩旋风嘅秋旋啦，咁啊寻日我见唔到佢啦。 大年初一你见开光咁啊，有阵时佢都会帮下你，你有阵时帮下佢，咁啊派封利是俾佢。 又识咗咁多年，咁啊派利是俾 佢啦。咁我又想，我真係好想大年初一俾佢嘅。咁、因為我自己係衰，因為點解咧？啱啱上個星期五咧，我又唔記得擺低 locker。 唔系 啊，有心唔怕迟。 咁所以我就直头咧，我用电子利是。哦、啊，佢都话：，喂，我估唔到你咁潮、啊嗯，可以即刻派呢个电子利是。佢收到好开心，因为而家电子利是咧，可以加埋好多嘅祝福语喺度嘅。不过咧，我就觉得电子利是咧，我认为其实佢有啲可以再精进啲嘅方法。可能我唔知道。我系想佢有呢啲 function 嘅，例如咩咧？嗱，例如、 等等先，你用其中一个支付电子支付工具嘅。 哦，其中 因 为 坊 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有九个电子支付工具 可以 派嘅。 有好多噶， 真 系 好意头啊！ 系啦， 长长久久 啊，系啊嗱，我自己想要一个嘅功能系咩咧？好簡單嘅，如果你話無論內地定還是香港，已經有九個唔同嘅電子支付、都可以派呢個電子利是啦。通常例如我派利是俾 Vicky，、我撳咗個銀碼，再撳個掣，跟住佢就會收到啦。收到嘅時候，佢一撳咧，佢就即刻咧會拆咗個封利是啊，收到啦咁樣嘅。我就覺得咧咁樣咧，好似將嗰個 focus 咧容易放咗喺嗰個利是嘅銀碼上面。成日中國都係講一句説話係咩？其實即係心意係好緊要噶嘛。 係啊， 係 咪、 你嗰、那個即係我俾一個祝福你嘅，係好緊要嘅。咁我可能喺個電子利是上面已經寫咗啲祝福，譬如龍馬精神，跟住、就加一個金額喺。 但係心意通常俾人錢搭嘅啫嘛。 係啦，因為就放咗喺個銀碼上面，我就唔中意咁樣。如果有啲嘅電子利是佢嗰個 function， 我都話可能我唔知啦。佢嘅 function 咧就係可以，譬如我而家我撳個掣俾 Vicky。无论几多钱到，我写咗啲祝福语，佢而家系收咗，但系佢开唔到嘅。佢、要去到咧，譬如十五嘅时候咧，平常可能有啲传统习俗，十五或者初七，跟住佢真系拆利是嘅。咁嗰日咧，佢先至可以解封。 咁咪即系等于我签支票咧，嗰啲期票。 期票吓，系啊系啊， 有时限 系啊， 用得嘅 有时限。我反而我觉得咁样咧，大家就会将嗰个焦点咧放翻喺我嗰句龙马精神上边。 但系嗰个利是嗰、个日期即系可以开嘅，其实我可唔可以拣噶？ 你唔得，應該係派嗰個人得， 即係派嗰個 派嗰個。如果派嗰個可以 set 嘅話咧，咁我就覺得好好。 咁我寫2024年啦，你下年先到開啊。 咁有咩意思咧？咁要派定未來嘅利是， 攞個意頭啊嘛。 哦，即係證明我派定下年俾你啊，個祝福充滿咗成年。 充滿一年啊！今年就淨係俾祝福。下年先至开， 喂！但系小白咧讲呢个祝福语句咧，今年咧其中一个支付平台咧、都update 咗佢嗰个祝福语嘅功能，俾、你咧用手写啊一啲祝福，咁、叫画图利是啦。咁俾你即系喺个 mon 嗰度可能写啲祝福语，譬如身体健康啊，或者签翻你个大名啊咁样，好似 artist 咁样啦，签个名俾你先咁样。咁啊，将封利是就叫做发过去俾人哋啦。咁啊，呢个都好流行噶，即系未。微微地信那個平台啦，哦，同埋呢個微微地信嗰個平台咧，今年都有啲 update 喎，就係舊時咧，我要加咗鐘哥做好友咧，先可以俾到你嘅，今年唔使喎，你唔係我好友咧， 都得。 我都可以俾你， 使唔使 shake 又成咁样啊？ 唔使啦， 一揾就揾到啦， 摇 一摇，所以啱噶。 输入电话号码就得啦。 嗰、个逻辑先至啱啊！其实好友系唔会俾利是噶嘛， 系啦， 俾利是都有啲生外嘅， 系啊， 即系唔熟嗰 啲 我先俾利 是咁样，系嘛？嗱，头先话有九个支付平台可以做啦，咁啊讲多一两个啦，时间所限啊，讲唔晒。咁啊有一个咧就中资金融机构嘅，可以同时咧派十封利是啊！嗱，呢个都方便噶。同時派十封咧，係你一開始 tick 咗，即係好似選項轉發咁啊，當你 WhatsApp 轉發咁樣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當我哋晨光團隊台前幕後有十個人咁樣，咁一次過喺個 group 嗰度咧就要 tick 曬，跟住每人就發100蚊紅包咁樣，咁啊都幾好喎，幾方便喎，有陣時你電子利是就係、是。貪佢方便啫嘛、 我有玩過一個電子利是嘅形式咧、即係我自己都有好多唔同嗰啲群組啦。咁咧，用其中一個嘅電子利是嘅工具就 send 咗去呢個群組嘅時候咧，佢有個玩法嘅，就例如我攞咗100蚊出嚟，100蚊係個 limit 嚟嘅。咁入面我譬如分咗50、20、20、10蚊咁樣。咁入面咧手快有手慢冇，同埋手快有嗰個你撳入去嘅時候咧，佢係抽嘅。 係啊， 佢到底你係攞10蚊嗰個啊，攞20蚊嗰定攞50蚊嗰個嘅？咁呢個我覺得其實都幾好玩， 呢個係內地好流行嘅搶紅包啊！ 係啊，我真係同大家諗嘅嘢好唔同， 係嘛？ 電子錢包我諗我唔會用啊，首先咧，咁同埋都真係阿歐介紹我睇下史泰龍嗰個電視劇咧，我深受佢影響啊！ 點樣？ 史泰龍咩都係俾現金噶， 係啊。 跟住我問佢點解你俾現金啊？ 人哋揾唔翻個源頭啊，trace back 翻唔到啊， 係啊， 即係呢個 佢怪之得你一直都係俾現金啦，仲要 現金支付嘅支持者， 去到邊度都係俾現金 㗎。係啊，嗱，講多少少啦，呢個中資嘅金融機構咧嘅電子支付平台派利是咧，就可以參加抽獎添啊，有機會咧贏取啊4.8啦，咁啊8888元嘅獎賞啦，咁啊亦都可以抵消呢個簽帳消費。其實咧，我見到九大支付平台咧，大家都各出其谋噶啦，即系大家想都想吸客，系啦。 不过即系又讲啊又讲啊，譬如话咁俾利是，传统嚟讲咧就系见到面讲咗祝福语，跟住俾利是咁样啊。咁但系系咪而家大家都接受咗，唔需要一定咁样嘅？我哋喺网上讲祝福语，跟住网上俾钱。你哋都可以接受啊？ 都要啊！有啲去咗第啲地方住啊嘛， 就係、是、咁樣、啊。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你哋接唔接受網上去嗰啲求籤啊？嗱，即係近呢十年咧，都已經有嗰啲咩網上求籤啊，咁、即係全部網上做曬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去争着要上头住香呢？ 哦，神心一点嘛。 就是个分别在这里。那其实我们不需要日日去即是去上去即是排队排到去街尾这样上头住香的。你上網都得㗎，即係如果你覺得係一樣嘅話， 係， 所以我點都唔係太接受到嗰個網上， 即係虛擬同真實未過渡得到係嘛、 或者太方便啦，因為、有陣時係身體力行係會好啲嘅， 係咁啊，總之用自己嘅方法啦，送祝福呢啲、大家都係講個心嘅啫。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今日大年初二，车公诞，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为香港求得第11签中签，签文系威人威威不示威，自当着力有针盔，白灯曾起高皇阁，终被张良守救位，解若凡事守救，求财遂意，自身得运，婚姻不合。刘业强表示，过去3年疫情，大家生活有好多阻滞，包括上学、就业同家庭团聚都受影响。国家喺去年底送俾大香港大礼，实施首阶段免检疫通关，现新形势系从治及兴，得嚟不易嘅形势要比较谨慎。政府多听好嘅意见，自然就会好。 他认为签文是几百年前汉朝的故事，虽然当时打胜仗，但如果不听意见都有风险，因此需要谨慎一些，但不一定保守。例如北部都会区，当局要广泛咨询项目才能够落实。他期望财政预算案令本港真正复苏，经济方面要有更多活动，又相信复常刚开始，疫情亦都缓和，深信在很近的将来会全面通关。沙田乡事委员会首副主席李志奇为沙田求得第84签上签，签文是司神守夜犬与鸡，防范小人吠与啼，既有灵音来相报，万事亨通任你为，解约出入吉事，万事兴隆。李志奇表示，鸡和狗分别负责报喜和守卫，认为社会平安，市民安居，但在包容所有意见的同时，亦要防范小人的意见，就会万事亨通，包括放心去实施本港和内地通关，社会和生活就会好。美国加州蒙特雷帕克市发生十死十伤的枪击案后，警方追捕一名怀疑涉案的亚裔男子，并在距离现场30多公里的托兰斯市发现疑凶驾驶的汽车，双方一度对视，期间车辆传出枪声，警方之后在车里面发现一具男性遗体，宣布对视结束。邻近阿罕布拉市一间舞蹈教室之前亦都曾经被一名持枪的亚裔男子闯入，现场的人合力抢走他的枪后，这名男子乘坐一架白色客货车逃离现场，警方相信两宗案件有关联。总统拜登之前已经听取国土安全顾问兰德尔的汇报，并指示他确保联邦调查局向地方当局提供全力支持，同时定期向他汇报最新情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案最高法院的裁决解除内政部长兼卫生部长德里的职务，内塔尼亚胡强调是怀着沉重的心情解除德里的职务，又认为最高法院的裁决无视民众的意愿。德里就表示会继续担任沙斯党领导人，并帮助政府推进各项计划。德里在去年2月因为涉嫌税务欺诈被法院裁定有罪，判处缓刑一年。他在11月的议会选举中领导沙斯党赢得11席，成为议会第三大党。为了换取沙斯党支持祖国的条件，内塔尼亚胡推动议会通过法令，允许仍处于缓刑期内的德里在新政府内担任部长。不过最高法院在本月18日裁定德里的部长任命彻底偏离合理范围，要求内塔尼亚胡将德里解职。日经平均指数报26865点，升了3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27，日元129.4，瑞士法郎0.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9.36美元，卖出1930.6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和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晚上北风增强，有一两阵微雨，气温降至16度。展望农历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人哋唔识戴顶安全帽啊！你教我，轩轩你教我啊！ 瑶姐，你自己企翻好先。其实只要戴好顶安全帽后，将 Y 型帽带放喺下巴下面，再扣好条帽带就得噶啦。你试下。 我知啦，咁就算我弯腰或者系抬高头望嘢嘅时候咧，都可以防止个顶安全帽甩落嚟啊嘛！轩轩啊，你好叻啊！ 想知更多，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佩戴个人防护装备，开工就无往而不利。我系顾定轩。 明月几时有？又何须把酒问青天？将太空人送上月球的竞赛经已展开，私营企业同各国政府太空计划竞争相研究殖民月球。 为的是人类的未来，抑或只是为钱？电视纪录片《重返月球》，星期二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止挂住你，仲为你写一首月亮歌。这首月亮歌呢，就是 J 风凭住他对另一半的挂念和寂寞感觉而写的。当时对方呢，就要暂时去另一个地方生活，而每次当 J 风见到月亮都会想起对方。作曲冯允谦，填词阿木、冯允谦，编曲 Justin Yao、 Gordon Flyders， 监制 Gordon Flyders。 你或有刻想起我心，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冯允谦 Me and the Moo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到。 阿欧小白做紧乜嘢啊？ 总哥谂紧新年同屋企人讲咩啊？ 恭喜发财啦！ 好似行啲， 身体健康啦。 仲有冇其他啊？ 今晚翻嚟食饭啦！ 系、哦，听到呢句最开心。晨光第一线提提你，新年翻屋企食饭啦！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 家庭幸福，有福到。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正话讲开派呢一个电子利是，咁我就话，我都系接受唔到啊，好似一个年纪嘅分野咁样，即系我啲上世代嘅人，好似有啲嘢传统要做嘅，我哋就会做；如果啲新世代嘅人觉得冇乜嘢可以照做啊，所以今日咧就想讲下咧，究竟农历年里边其实好多嘢系唔应该做嘅，即系传统啊嘛。禁忌啊嘛，叫做咁，但系而家都好似冇乜理喎。咁我今日即刻做一个简单嘅调查，睇下我而家讲嘅嘢，你哋有冇做过先？ 好， 啱啱过去嗰一两日啫，即系 弊家伙 农历年。 我通常都系中几多啲嚟。 好啊，好呢样一定知啦。初一朝早就唔好冲凉洗头，你哋有冇做呢一样嘢？ 朝早冇， 朝早冇啊嘛。 夜晚嗰啲计唔计先？ 嗱，其实咧。佢就應該計埋嘅，因為佢話甚至乎咧洗衫都唔應該嘅，即係用水嘅就唔應該嘅。 係、啊、 其實尋日朝頭早我有洗衫， 有洗衫啊，嗱、嗯、就唔好意思啊。 我都俾我，我都俾我太太話，哇，都搓水搓，係啊，唔緊要啦，唔都衫堆喺度咩？有菌啊， 咁可以搓二洗噶嘛？嗱，你又冇啦。不過其實咧，再陣間再講落去咧，其實應該去到初五先至可以做嘅呢啲嘢咁樣。嗱，咁你哋又做咗啦，沖涼洗頭。咁琴日我又做咗喎，我都做咗。 洗衫你都有咩？ 啊，唔係啊，沖涼洗頭啊。 咁衫你有冇洗？ 我琴日琴日冇，琴日冇，琴日我仲晏晝添啊，正時分，唉，有啲頭痕，不如即係做嘢做咗，做嘢做咗有啲頭痕，不如洗頭咁樣。 翻毛巾嘅， 翻毛巾嘅啊。咁第二嗱，通常年初一千祈唔好，如果你叫人起身啊， 係 唔可以響全名， 嗯， 即係譬如啊陳大文起身。即不可以響全名，甚至乎你温柔地叫陳大文起身都不好，唔好叫全名嘅。佢話點解呢？如果你叫全名咧，感覺上喂大年初一你就好似俾人哋催促你做嘢咁樣，就會催足一年啊！ 哎呀， 感覺唔理想。 全香港市民都應該冇乜點犯呢樣嘢， 嗯， 因為大家通常嗌喂喂喂喂起身啦， 嗌乳名咁樣， 阿仔阿女起身啦，咁樣啊嘛。 好啦，另外一樣。 嗱，阿歐啊，年三十晚去咗睇醫生啊。 係啊， 我想問你年初一食嘅嘢係食乜嘢？年初一即係琴日 食白粥啊， 食白粥。哎呀！又是一个禁忌， 白粥都不得 啊！系啊，我都有听过 两样嘢。佢话年初一唔好食粥，佢话点解咧？因为喺以前嘅古代社会咧，咩人食粥啊？就是家境冇咁好嘅人先至食粥、 哦。我谂住清一清肠胃啊，其实 系啊， 降降火咁样， 即系唔好食粥嘅年初一 系啊， 系啊。 咁食咗会点啊？ 又冇嘢讲， 又冇嘢， 又冇嘢咯， 冇乜嘢。食咗会点啊？ 咁就 冇嘢啊。 冲咗凉会点啊？ 冇嘢， 冇嘢啊。佢就叫你唔好做啫嘛，做咗点啊？冇嘢咯。但系年初一除咗唔好食粥之外，仲有一样嘢需要食嘅喎。你估系需要食乜嘢啊？ 瓜子啊？ 又唔系？ 贺年嘢嚟嘅。 诶，唔关 唔关 关 菜 咩啊？ 菜 几时嘅菜啊？ 隔夜菜 就系、是、啦， 点解嘅？ 隔夜菜 点解咧？ 咩啊？择年啊嘛，系咪啊？叫择年啊？ 咁啊，嗰啲唔系叫择年， 择年司机啊，有冇听过 啊？唔系叫择年， 系啊。 佢就话咧，原来大年初一咧，最好咧就系食年三十晚食剩嘅餸。佢话点 解？ 因为寓意住即系旧年嘅嘢，我食唔晒啊，食唔晒，年年有余啊， 有余有剩， 即系可以大过年咁样。 咁我妈个套路啱，因为我阿妈咧，我哋年廿九食团年饭啊嘛，咁佢咧就先煮咗啲嘢喺台面嘅，咁但系咧佢咧就另外再搵啲盒仔就装咗 啲 另外嘅餸。就俾我哋拎翻屋企， 就第二日食啦。 就你中意几时食就几时食，咁、你都要年廿九啦。 大过年啊就可以啊， 可以大过年喎、啊。哇、啊，呢、這个传统习俗要留、 啊。系 啊， 好好啊。 咁、另外新蒸头大家都知啦，唔好扫地啦，唔好抌垃圾啦。咁、你哋琴日有冇抌垃圾啊？ 我有吸尘。 有啊，我有抌垃圾啊，琴日。 系嗱、 啊，要抌一抌啊，太乱啦，有啲嘢要抌 垃圾、 啊。系啊， 因为佢话传统嚟讲咧，即系呢一啲垃圾并非垃圾啊，好奇怪喎！农历即系农新蒸头呢啲垃圾就唔系垃圾啦，平时就 系 垃圾啦，好奇怪。佢话呢啲系代表咗财运同好运，唔、可以抌出门口嘅，留喺度。咁另外唔系初二开始你要送礼啊，即系可能有啲人送礼啊。佢话一定要成双成对，唔可以单数，咁呢个容易理解啦。初三就唔可以拜年啦，因为赤口啦，大家就知啦。初四呢原来都仲有一个大家都唔系好记得亦都冇理会。 唔可以返工。 系唔可以出街添嘅。 喔、哦。 个要留喺屋企。因为嗰日呢系传统里边呢喺屋企呢就叫做接众神。即系啲神就会嚟你屋企嘅。咁、你就唔可以出街。 即系初四唔可以出街。 系啦。咁、但系初四我哋要返工啦。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都接唔到神嘅咁解。 哎哟。 因为初四返咗工。所以接唔到，接住。 咁不如今年我代表神功去接一接先啦。 系啊，好啊。 大家争住初四都请假咁样。好啦，咁正话讲咗咁多禁忌，几时可以即系唔使再理咧？ 吓， 初五就可以啦、 哦。原来 初五咧，佢有个名 叫，初五都翻工啊，大家。 佢有个名叫做破五啊。咁、即系话之前嗰四日嘅禁忌咧，呢日就可以唔使理啦、 哦， 完咗。咁、如果唔系嘅话，咁你屋企堆咗四日嘅垃圾，咁都头痕，真系头痕啦。咁就 系啊，真系头痕啦。 咁即系话去到初五先可以洗头冲凉，咁咪好大件事喎、啊。咁、样。 咁初一可唔可以打牌啊？有冇讲啊？ 哦，咁佢呢度冇講喎，咁、當然咧，最緊要就係、如果你打即係、就是、打牌就咩打爛嘢，你就要小心啲啦、 啊。 如果打爛嘢，即係百無禁忌咁嚟講句説話啦。 落地開花， 所以通常咧，如果你過年嘅時候打爛嘢咧，即係啲長輩零零舍舍有啲會真係黑面嘅， 會， 因為佢哋會覺得喂唔係 老禮啊， 係啊，唔舒服咁樣啊嘛，咁、所以最好唔好啦。嗱，咁另外仲有 打爛嘢冇話特登打嘅， 都 唔小心咯。 嗱，琴日咁啱就撞咗星期。昨日年初一就撞啱咪星期日啦， 系 咁大家好多朋友们都放假啦， 系、 好啦，咁你又未出去拜年，辛苦咗成个礼拜，你哋琴日有冇瞓晏觉啊？ 唔俾瞓晏觉噶，其实 有冇瞓晏觉？ 我琴日成日都瞓啦，我食咗药，系 啊，你又瞓咗？ 我瞓足，我系俾咩啊炮仗嘈醒嗰啲人嚟噶嘛，八点钟。 咦，即系你可以坑你有、 啊， 系有啊，系 啊，我有啊。 陣間阿歐中咗幾樣添啊！我哋唔使擔心，佢中咗之後點？ 唔係中乜都冇嘢，唔緊要，唔好中 Covid 就得啦，真係煩 嗱， 中 Covid 翻唔到工啊！ 佢話原來大年初一咧就唔可以瞓晏覺嘅，佢話點解咧？如果你瞓咗晏覺咧，成年個人都會變得懶散， 懶散好啊！ 啊咁就 我過去嗰幾年太勤力啦，我都搞唔掂，打幾份工我都想唞下，係時候 嗱， 我將你所有嘢都化曬，你繼續講，你繼續講， 仲有好多啊！ 初一大家好多都知啊，初一好多朋友都唔食肉嘅，咁就好簡單咧，因為 我冇食肉，我咪食白粥， 你食白粥啦， 戒殺生啊嘛，即係唔好食肉啦。但呢樣你又犯咗啦， 又犯咗乜嘢？ 就係唔好食藥。 唔好食药， 因为你食咗药啊嘛。 我唔好食药， 我哋冇食药，你斋瞓咋系嘛？ 唔系啊，嗰啲抗生素嚟噶， 都系药、啊 哦，都系药， 系咩？都系药嚟嘅咩？ 药呢一种嚟噶。 嗱、哦，咁佢话 紧要话中咗都冇嘢噶， 系啊， 系咪都冇嘢噶？ 冇事噶。 佢话就算咧，如果你食嗰啲系诶，即系维他命丸啊， 系啊， 佢最好都唔好食。 supplement supplement 都唔好食啊，即系维他命 A 嗰啲补充品。 停一日， 我停一停先。 总之咧，嗰日即系年初一咧，就要食一啲咧全。天然嘅嘢， 天然嘅 你就唔好，譬如嗰啲營養補充劑都唔係啊，都唔係天然啊。 我即係食食菜都要食有機， 係 純天然。係 啊，嚇！我有啲朋友都係食齋嘅，琴日大年初一、嗯、即係如數咁樣度過。 咁另外有一個咧，就淨係話年初一。咁我聽過咧，就係食頭成個正月添，唔好買鞋。大家都知啦，鞋鞋聲好聽啊嘛。所以咧，通常即係譬如賣鞋嘅鋪頭，幾時最好生意咧？年三十之前， 嗯、 即係通常啲人買鞋咧就喺除夕嗰個月買曬佢，咁、 嗯、 新蒸頭咧成個月都唔買添。 但新蒸頭又唔見啲鞋鋪特別減價喎、嗯，即係你都冇生意，你應該促銷噶嘛。 係咯， 其實我有少少等佢哋咧，就係呢個時間咧，如果減到 平少少 兩折， 係啊， 咁我就係時候掃貨啊。 係啊， 係就最好啦。 都係嘅，唔好鞋鞋聲啊嘛。其實好多時候呢啲約定俗成咧。廣東有廣東文化、 嗯， 北方有北方文化。你、 啊、 鞋其實我估北方啊唔係咁樣譯鞋鞋聲嘅，係啦、 啊啊啊， 即係其實個音啊冇咁難聽噶嘛。 呢個係廣東話， 呢個廣東話 係啊， 講埋呢幾樣啊， 買 boot。买 boot， 买 boot， 买靴咁样， 买靴 系靴， 买 slipper 都得，你讲到咁样讲英文咩都得啦，咁样嗱，咁你洗完衫你都会晾衫噶嘛， 系啊， 原来农历年初九咧就唔可以晾衫， 净系可以洗衫， 你可以洗但系唔可以晾， 干衣机。 但你乾完有啲時候都會攞出嚟晾一晾佢， 養佢就 點解係初九咧咁樣？ 佢話因為原來年初九咧就係天公生日，哦、即係玉皇大帝嘅誕辰。 哦 ，Happy Birthday 啊 ！Happy Birthday 玉皇大帝咁樣。但係嗰日咧你就唔可以曬衫。但係點解玉皇大帝生日唔可以曬衫咧？佢就冇解釋啦。 曬曬啊！ 玉皇大帝生日你就冇曬衫啦。咁、 啊、 如果大家記住呢啲咧，咁就係講到話咁農曆年適唔適合打麻雀咧？咁呢個咧就真係冇乜人。去講嘅，但係最好就唔好初三打啦、嗯，因為初三係唔係都難教？打麻雀咧，經常都會出現口角噶嘛，即係你贏錢定我輸錢嗰啲咁樣。 失聰、 啊，係啊，咁所以最好咧就平時唔好打啦， 係啊， 得閒都玩下算啦， 玩下算啦，係啊，攞翻套叻咕叻咕，新年財出嚟睇咗當打咗啦。 所以好有趣嘅，正話講咗咁多禁忌，叫做禁忌啊，好多嘢我哋以前會跟住唔做。但系而家好多人都做咗啊， 系啊， 但系有冇嘢啊？又好似冇乜嘢 啊，系啊， 所以咧听下就算啊，唔需要大家咁紧张嘅。 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彩。 广开明天的我们更厉害，住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碎碎念念出人才，打呀打败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要喊得够豪迈，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出发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 相信大家新年的时候都有做大扫除，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用到番碱呢？为什么人类无端端开始用番碱？想不想知道？今日年初二就等船仔转头话你知。非常之普通的日常用品，很难令人想象的是，原来它是最早的重大化学发明之一。最早的番碱配方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这一份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配方很简单，也都说明了原来苏美尔人很早就讲求卫生。去到公元前600年，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人开始用一种好像膏状的清洁物，而罗马人一直都是用橄榄油和浮石粉混合而成的浆液来做清洁的。去到公元4世纪，他们先在高卢人那里学习了怎样制造和用番碱，后来番碱不断从南欧的国家推广到西欧、东欧甚至北欧的国家。这个期间番碱的制造地主要有法国的马赛和意大利的热那亚、威尼斯和萨沃纳等等。去到中国了，原来最早我们是用一种叫做皂角的植物来做清洁，后来中国人又将动物的油脂和樟木灰混合而成，成为了一种叫做软皂。我们用它一直用到20世纪上半叶， 甚至在二三十年前，个别的山区农村仲用紧造角同埋软造噶。不过而家我哋所熟悉嘅番碱，其实系属于工业制品嘅硬造，佢系由植物油同埋海藻灰提炼混合而成，往往仲会加入一啲香料，等我哋清洗嘅时候有阵阵嘅香味。不过番碱点解可以用嚟做清洁呢？原来系因为番碱嘅分子一边同油污结合，另外一边就同水结合，令到污糟嘢变成污垢浮咗上水面。19世纪20年代发明咗大规模嘅制碱方法之后，番碱嘅价格仲要大幅下跌，慢慢就喺全世界普及起嚟啦。后来仲传咗入中国，中国人称佢为洋碱。番碱咧睇落去真系好似唔起眼，不过原来佢嘅发明意义系好大噶。尤其是番碱喺工业化生产之后，令到人嘅个人卫生有一个好大嘅改善，甚至连 B B 嘅死亡率亦都随之而下降。喺呢一个新年，等我哋一齐多谢番碱为我哋人类作出嘅重大贡献啦！ 晚上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十度左右，深界再低两三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今日系大年初二，大部分报章都休息，只有《东方日报》。報道提到，疫情緩和，香港和內地由本月8日通關至今已經超過兩個星期，市民往返兩地還需要持有48小時核酸檢測無染疫證明。港府近日逐步增加配額，而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日就說正是和內地商討推展下一個階段的通關，相信很快可以有第二階段通關，包括以快速測試代替核酸檢測，甚至是取消過關的檢測要求。又認為農曆新年之後有條件撤銷過關配額的限制。《東方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另一則報導就提到，昨日大年初一，不少市民趁長假期外遊度歲，本港機場不少航空公司的櫃台都有排隊人龍，亦都有闊別香港三年的人趁機再次訪港。昨日有不少市民參加外遊旅行團，有一家大小參加東京七日旅行團，每個人的團費大約是15,000元。他們說過去兩年都很多都沒有去到旅行，對再次出行感到興奮和期待。另外有市民說，即使到了日本，在人多的地方亦都戴好口罩，並且已經帶備足夠的防疫用品。《東方日報》報導。 另一則報導講到，踏入兔年，多區有人為發放煙花。昨日凌晨零時許，有網民在社交平台上載多段的放煙花短片，當中顯示偷放煙花的位置疑似在深水埗加頓山和李鄭屋邨附近，爆出巨響。而執法人員就在年三十晚大約11點在馬鞍山區內進行打擊非法燃放煙花的行動。《東方日報》報導。 跟住一則嘅《東方日報》就提到，剛踏入農曆新年，半山一堂大廈就發生嚴重火警，有單位懷疑因為卡拉 OK 電線短路，火苗燒著窗簾布，火勢一發不可收拾，濃煙封鎖大廈，有部分住客被困喺天台同埋不同樓層，需要消防協助救出。大火冇幾耐，更加升上三級，最終喺4小時內成功滅火。事件中一共有7人受傷，包括一名消防隊長。《東方日報》報導。 昨日凌晨零時許，執法部門在農曆新年假期進行反非法賽車和反酒駕行動，期間在青葵公路往荃灣方向近葵青貨櫃碼頭對開，偵測到一架私家車的行車證過期，於是乎示意司機要停車，但是對方未有依從指示，反而加速逃走，執法人員隨即驅車追趕。而這架私家車沿長青隧道、丁九橋和大欖隧道往元朗方向逃走，過程當中多次衝燈、違例切雙白線和逆線行駛，更加是一度將車速推升至每小時180公里。私家車其後駛入元朗市，正在等燈的車輛阻擋去路，司機其後被捕。《東方日報》報導。 跟住一段報導就提到，今屆政府第一份財政預算案將會在下個月公布。過去兩年，政府透過派發消費券刺激消費，提振經濟。有市民就關注今年會不會延續派發。早前多個政黨提交預算案建議的時候，支持政府派發5,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消費券。當局就指，處理財政預算案要兼顧多方面。本港經濟目前雖然一路轉好，但不少基層市民收入仍然未大幅改善，強調預算案不會為了儲錢而儲錢。《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提到，疫情有向下走的趨勢，政府高舉復常的口號，本月尾起確診者不用再強制隔離，但是尾大不掉，口罩令仍然是牢牢印在市民的面上，而通關並非百分百，來回仍然要做核酸檢測，加上當局低估狀況，宣傳和應變不足，分配不均，有檢測站大排長龍，一家老友在街頭苦候幾個鐘頭，寒風刺骨，苦不堪言。 春節過後，再過幾日就會有大量的市民回港，多數需要在廣深等地做核酸檢測，恐怕有一定數目未能夠找到地方檢驗，滯留內地。政論說，港府後知後覺，表示正同內地商討推展下階段通關，希望以快速測試代替核酸檢測，甚至取消過關檢測要求，再開下期票。 通關越簡單越好，復常就是回復正常的生活，不要受到種種的掣肘折騰。港府暫時並沒有撤銷口罩令的時間表，又說戴口罩是最有效的防疫措施，同時亦可以預防傷風感冒。 政論說，這種思維與世界脫節，很多地區早已經取消口罩令，香港一日未取消口罩令，外國遊客都會裹足不前。希望港官可以檢討過去一年得失，不要再做預言中失敗的兔子，必須在復常路全速衝刺。《東方日報》政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福道福道，家家有福道。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 新一年祝福各位大朋友身体健康，小朋友快高长大，有情人甜甜蜜蜜，家家户户都家和万事兴。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亲子百分百入边啊，电话旁边咧都邀请咗啊，大年初二都要麻烦你啊，蔡姨姨，早晨。 早晨啊，小伯，话嗱，我首先恭喜你， 系 万事如意， 哎呀， 身体健康， 多谢蔡姨，但系应该系我恭喜你先啊嘛，即系我祝福你咧，就系除咗恭喜发财之外啦，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吓，咁啊，偷气扬眉都好紧要啊，今年兔仔年啊嘛。所以最紧要就系祝大家吐气扬眉。我哋之前咧都有同阿蔡姨姨咧就提过啊，即系小朋友喺新嘅一年嘅时候一啲嘅计划啊，各样嘢啊。咁但系咧，其实喺进行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都要遇到一个问题，就系咩咧？我哋嗰个时间嘅安排啊，其实都几难搞。大人就识得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啦。但原來小朋友咧，佢哋未必識得咧，就係點樣分配自己嘅時間係最好嘅。咁啊，唔知道蔡姨姨咧，會唔會呢方面可以有啲 tips 醒俾我哋啲年輕一輩咧嚇？ 啊，你即係講起呢一樣嘢咧，啱啱今日就正值年初二啦，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咧，去同我哋今次即係上一次我哋大家討論，即係唔夠時間講曬咧，就哇乜時間原來咁短啊！我哋已經要結束啦咁樣。其實咧就仲有一啲就正正你頭先講嘅，點樣可以鼓勵小朋友有去计划佢哋嘅新年大计啦，去计划佢哋嘅梦想啦，咁样嘅嗱，咁啊年初二啦，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喺呢一日咧，我谂啲小朋友啊、大朋友咧都未忙完嘅，嗱大朋友就未忙完啦，系嘛，嗱小朋友咧就哇年初一收利是收到好开心啊， 年初二继续嚟。 冇錯啦，咁啊繼續咧就幫自己咧嗰、那個即係零用錢嘅錢額咧去增值嘅，咁所以咧其實喺年初二呢一日咧，我記得咧之前我哋去嗰啲即係我之前去啲學校嗰度幫小朋友去分享呢、這個習俗嘅時候咧，咁佢哋咧都係好即係可能啲幾年疫情啦，即係比較陌生啊，即係啊年初二有啲乜嘢，即係年初一啊、年三十晚啊做啲乜嘢咧咁樣，咁以前可能即刻就去咗旅行啦，就冇時間去即係再去感受。嗰、那個過年嘅氣氛啦，即係冇機會係咪？係 啊 係 啊係啊係啊！ 係啦、但係今時咧，即係今年咧，我覺得咧，即係好，即係我會自己覺得係一個好感恩嘅一年啊、 嗯！ 因為咧，佢哋咧就喺年初二嘅時候，即係過年嘅時候咧，我見到啲小朋友咧，嗰啲眼神係 bling bling 咁樣，即係好期待，就係、 是、 乜嘢係過年啊？年係啲乜嘢嚟㗎？有啲點解會過年啊？唔係過豬啊，過狗啊，過貓啊咁啊嚇？究竟年係乜嘢啊？生肖有乜嘢啊？咁樣咯、啊。咁所以其實咧，即係年。初二呢个时间咧，一早起身咧，即系除咗因为我哋忙完呢个大扫除啦，同埋年初一开即系叫做咩？年初一系一个好大嘅日子嚟噶嘛。 系啊， 咁年初二咧就开年，系啦，春节开始啦。咁啊，年初二开年啦，咁咧就可以咧喺今朝早我哋即系听完晨光第一线啦之后咧，就小朋友咧就开始食早餐嘅时候咧，就慢慢可以同佢哋讲下一啲习俗啊文化咯。咁呢个系第一步。咁跟住咧，我就讲翻咧，其实咧。啊、我哋点样去帮小朋友咧，去慢慢实践佢嗰个目标啊嘛，个时间点样安排啊嘛，咁、基本上咧，其实我哋咧都希望小朋友咧就将佢自己个大计咧就分开咗四个阶段去进行嘅。 点样分化咧？呢四个阶段？ 今日系年初二， 系 咁咧，我哋就话啦，三个月之后咧，其实就差唔多就去到五六月噶啦嘛， 哦、即系季度、哦，蔡姨。 是啊，嗱，分开三个阶段，咁咧就帮小朋友咧喺每三个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里边咧就订立一啲短期嘅目标啦，长期嘅目标啦，长期嘅目标咧就包括佢哋嘅梦想啦。 哦，喺呢个时候就可以将嗰个梦想嘅元素植入去同佢嗰个倾偈同埋佢嘅时间表入边啦。 系啦，咁然后咧，我哋上一次咧，大家分享都讲过，我哋要学识得咧。在定立目标之前呢，我哋要检讨去年嘛。咁所以当你检讨去年嘅时候呢，你发觉去年呢可能你一次过呢就半年一个 clear cut 嘅，即係半年一个期限。咁可能半年对于小朋友嚟讲都比较难去 嚟 定。 对佢哋 嚟讲 就都系好长嘅半年，即係大人时间就会觉得好快，小朋友半年就会觉得好长。 是啊，咁所以呢其实三个月呢就将少少嘅目标，即係我记得呢好多小朋友呢都会话我今年呢一定要几点钟之前要做起晒啲功课。 嗯， 因为全日制啦嘛。 嗯， 好啦，咁学校又可以呢鼓励我哋啲小朋友呢喺学校就做咁一啲。翻屋企呢就可以同家长讲我今日喺学校做咗啲咩功课，功课内容系啲乜嘢，老师教咗我啲乜。其实喺呢一个分享嘅过程，小朋友已经 reveal 咗佢自己每一日要达到嘅一个目标。 哦，咁亦都可以喺呢个时间呢同小朋友傾返啦，学校而家全日制啦，你都叫做半日学咁耐啦。全日制嘅时候嘅时间应该重新系点样安排啊？点样适应啊？翻到屋企嗰个叫做做功课嘅节奏系点样啊？咁啊，同翻学校嗰边睇翻啊，原来学校又有功课堂嘅，咁可以帮手做咗大部分功课。翻屋企咧，可能需要咧就系点样去到安排一啲，譬如课后活动啊，甚至乎系点样系咪会俾啲时间小朋友去到玩啊？就做翻一个咧同学校差唔多，不过系屋企延伸嘅时间表，等佢可以好控制时间。 咁然后呢个咪就有你个指标咯，即係啊，原来呢妈咪啊，我呢其实呢就喺学校呢我唔使一堂课啊，我已经做完啦咁样。 嗯， 返到嚟佢再重温嘅时候呢，其实佢七点钟自己有自己嘅自由时间，已经可以去睇书啦，去玩玩具啦咁样。 嗯， 咁但係如果嗰个小朋友呢佢本身呢可能喺学校都系拖拖下嘅未完成嘅，咁可能佢会九点钟先至完成嘅。咁但係我哋定立嘅目标咧系八点钟完成，咁如果佢七点钟完成嘅，咁即系超越咗自己嘅指标啦，佢即系达到佢自己嗰个目的啦、目标啦。咁、但系如果远嗰啲个日子嘅话咧，吓咁佢就要检讨啦。咁但系如果我哋日日同佢检讨咧，佢就好有即系好沮丧啊，咁我成日都做唔到啊。嗱，唔紧要，我三个月，咁即系将话佢应该系七点钟要完成嘅嘢，佢做唔到，佢九点钟，我哋咪可以拉短啲咯，八点半啦。咁、当佢第二个嗰、那个session 嘅时候，佢可以即系第二个阶段咧，佢又做到嘅时候，佢咪好开心咯。 嗯、 第三个阶段咧，佢可能系七点钟就已经完成啦，因为佢已经有一个短期嘅目标啊嘛。长期嘅理想啊嘛，即系佢理想就可以快啲做完功课，快啲可以去玩嘛。 啱啊。 跟住咧，到第四个阶段咧，哦，妈咪，我原来唔使七点钟，我六点半我已经完成晒啦。 咁啊，仲好 系啊，系咪啊？咁你就长中期，如果我分开两个阶段咧，就好似好远啊。对于小朋友而家都好心急噶嘛，佢、唔想即系啲嘢咧会拖，即系我哋又唔想佢拖得咁远，佢亦都想自己可以做到嘅。咁呢一样嘢啦， 嗯， 好啦。咁第二样嘢咯，我就想同大家咧家长分享啦。今日咪年初二嘅， 系啊。 其实佢定咗嘅目标咧，我觉得应该喺呢一日，当大家都翻嚟开年啊、团年啊，啊姑姐又翻嚟啦，舅母又喺度啦，即系大家嗰啲亲戚朋友咧，即系好耐冇见，嗰啲一齐聚首一堂嘅，但系好熟悉嘅， 系 啦，即系姑婆啊、姨婆啊嗰啲啦， 十表婶。 系啦，表婶咁啱啊，个个嚟拜年啦。咁我哋就鼓励小朋友咧，我上一次咧都同大家分享过啦。我哋可以鼓励佢做一张咧，佢嘅新年新希望啊、新目标嘅一个海报啊，即系佢可以自己设计一个海报嘅。咁咧，嗰个海报咧可以咧就有啲位咧，即系而家好容易嘅，即系有啲 blue tip 去黐住佢咧，就将个目标咧就黐咗落去。如果做唔到咪或者做到嘅话咧，就俾粒星星佢咁样咯。 咁而家要攞定啲颜色笔啊，同埋啲纸出嚟噶啦，可能转头啊，阿十表婶啊上嚟噶啦，今日初二。 是啊，咁然后呢就鼓励佢呢将自己呢想要去追寻嘅长远目标、就唔系短期嘅、长远嘅。因为啦佢睇到即系我好希望呢我哋嘅亲戚朋友呢睇到我哋嘅小朋友呢去明白咩叫循步渐进。跟住长远嘅目的呢咁佢就话啊我希望今年可以游水比赛攞到季军或者攞到优异奖。咁、慢慢原来其实佢真系最远期嘅目标佢可以攞冠军㗎嘛。或者朗诵比赛诸如此类，即系有啲佢好想做到嘅嘢， 而要啲時間去鍛鍊嘅。咁嗰個大嘅夢想，我可以做到乜嘢咧？咁就喺嗰度咧就展現出嚟，即係 show 下俾啲親戚朋友睇。嗱喺呢個過 程，即係例如我想做太空人嘅咁樣。咁就呢個時候可以將自己咧，即係畫咗自己嘅自畫像出嚟，加個太空衣喺度浮咗喺個太空入邊，咁啊翻嚟就已經話俾佢阿十表嬸聽，嗱我而家咧我最中意讀嘅科目咧就係科學同埋呢一個嘅通識科，我已經向住呢個方向邁進啦，我日日都喺度咪呢個數學噶。啊，咁啊，表示咧，你要追紧呢个梦想。 系啊，所以譬如话我希望我今年咧就可以考到头十名嘅咁样。 系。 咁考到，咁啊，即系下一年啲亲戚朋友记得噶嘛。咁当然啦，其实好多家长就话，我自己啲小朋友点我少同人哋讲啫。其实唔系呢个问题，系你要俾小朋友知道咧，哇，原来妈咪爹哋对你嘅梦想嘅追求系咁认真嘅。 嗯。 你能够做到系一种荣耀嚟嘅。 系。 系荣耀，唔系要。去即系懒叻，话俾人听，系你对你自己嘅一种推助力，即系一种好大嘅力量，即系我哋叫做公开宣示你自己能够做得到嘅力量。即系正如我哋其实有好多图书里边咧，都有啲嘅，即系个书名都系我就是做得到。咁我点样做得到呢？发生啲咩事令到我做得到呢？最后。呢一隻嘅主角即係白兔仔啊，又係兔年嚇。呢一個本故事書裏邊嘅白兔仔，點樣去克服自己嘅恐懼，從而佢可以重拾翻佢過往最驚嘅嘢，然後佢能夠做得到去翻佢恐懼嘅地方，喺邊度跌低，喺邊度企翻起身。咁我覺得呢一種嘅即係鍛鍊啦，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係持續性令到佢咧放遠啲，睇遠啲，係、哦、啦，即係。即系我哋好想细路仔咧，就系慢慢佢觉得自己有信心，慢慢佢就可以梦想成真。 哦，咁啊好啦，即系揾多啲有关于譬如 set 目标啊、梦想嘅书啊，咁啊放喺屋企个书架嗰度，等佢哋潜移默化咗就系、是、啊，其实我要做到自己嘅梦想嘅，咁我都应该从小嘅事情开始完成咗佢，咁大嘅目标咁咪会捉到咯。即系呢个 concept 咧，我谂喺兔年嘅时间咧，一定要俾到我哋。小朋友啊，了解得到先得噶。如果唔系咧，你追梦啊，真系变咗白追， 冇 错路就唔好啦。 因为其实我哋而家谂下，你一个短期嘅目标，跟短期嘅目标，跟住慢慢变成远期嘅梦想，冇可能一步登天噶嘛。 系啊， 所以咧系啦，我希望咧，今日年初二啦，我希望家长咧同小朋友一齐去倾呢个问题啊，或者我哋一齐啊去拜年啦，或者我哋翻到屋企再慢慢去倾嘅时候咧，我哋就会重拾翻一样嘢，就系话原来我哋嘅小朋友从爹哋妈咪身上咧学识点样去认真、去慎重、去对待自己每一日都能够完成嘅目标。 系啊，今日好啦， 追求梦想， 连埋咧家长啊或者啲长辈都可以分享一下，到底以前自己小朋友僆仔嘅时候咧，又点样去到努力啊？啱啦，年初二最好就傾呢啲啊，傾翻以前嗰啲威水史，咁啊等啲小朋友咧啊聽完之後知道自己條前路啊點行啊嘛，係咪？ 係啊， 啱啊啱啊！ 年初二一個咁開心嘅日子咧，就應該全家一齊嚟好開心咁樣去分享自己嘅夢想。 好啊好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蔡姨姨，下次再傾喎，拜拜。 好啊，拜拜。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过年你会教小朋友讲啲乜嘢恭贺说话啊？ 恭喜发财！ 小朋友咁细个就要发财， 快高长大咯， 有啲违反自然、啊。 呢样唔得，嗰样又唔得，小朋友可以讲乜？ 新一年开心就够。晨光第一线，祝听众 开开心心。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今日咧继续都是公众假期嚟嘅，咁大年初二的早上，不过咧小白白原来喺度啦，咁另外亦都船仔都喺度噃。 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啊，昌。 早晨啊，小白，早晨船仔，早晨咁多位，喂，大家新年快乐啊！ 梗系新年快乐啦，希望你韬气扬眉啊，个个都咧吓，港台电视三十一嘅叫做 rating 咧，同埋我哋晨光第一线都系啊，大家节节上升啊， 同埋身体健康啊！ 大家咁话，大家咁话， 系咁啊！今日夜晚七点半系时候介绍翻啦，到底有啲咩精彩节目呢？ 好啊，同大家介绍下啦。今晚7:30啊，继续有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场。咁啊，今集嘅主角咧系一位80后嘅香港发明家阿轩彦芬啊。咁啊，轩彦芬咧，佢系好多医学上嘅创科发明噶。咁啊，佢人同好多香港发明家，同好多发明家一样噶啦。佢细细个咧，中意拆晒屋企嗰啲家电咧做研究噶嘛。咁啊。拆咗又重嵌嗰啲咧，咁啊佢真係起細個嘅，佢讀中六嘅時候咧，佢因為有一次啊無意中睇到有一單嘅新聞，就係嗰啲柬埔寨嗰啲窮人咧執嗰啲地雷救嗰啲地雷啊，拆彈去賣錢，咁啊好多人因為咁樣咧炸斷咗自己。 係啊係啊，我啱都想講，其實好危險喎呢個。 冇錯，咁佢睇到呢一單新聞咧，就佢動咗個惻隱心啊，咁啊啟發佢咧發明嗰啲機械二肢腳，嗱當時佢中六嘅啫，佢真係發明咗出嚟嘅。咁啊到佢大個咗之後啦。因為呢個機械二肢嘅腳啊，令佢發明，令佢有好多個科學界嘅殊榮，佢攞咗好多獎嘅。咁佢大個讀飽咗書翻嚟之後咧，佢又發明咗呢個機械手臂啊，就係愛嚟抑制呢個帕金遜症手震嘅問題嘅。咁啊，係啦，咁啊，早幾年咧，即係我哋疫症咧，大家記得嘅話咧，疫症初期咧，我哋口罩好難買到噶嘛。 記得， 冇錯。咁佢又會將佢嗰個工廠咧改成為咧。去做呢個口罩嘅本地再製造口罩，解決呢個口罩荒嘅問題。咁如果想認識一下呢一位發明家，咁喺呢個醫學界咁有心嘅發明家軒彦芬嘅話咧，今晚7:30要留意香港故事創科夢工場啊！ 哇，好嘢喎，佢就係80後嚟添， 冇錯啊！ 唉，我對住佢我都真係自愧不如啊，真係。 诶，你仲好后生，你大把时日啦。 我就系等你讲呢句啦，阿陈。 不过咧，8:00应该仲有一个新节目大家都要识啊，系嘛？ 冇错啊，咁啊，新蒸头最紧要咩？健康嘛， 系啊。 今晚8:00我要健康啲啊，咁同大家讲下呢个素食主义。咁近年咧，即系素食咧系一个变咗一个风潮啦，大家好兴啊，好多朋友咧开始系食素啦，或者系食少啲红肉有呢个习惯啦，希望身体健康啲啊嘛。咁同時又環保啲啊嘛，咁但係咧，即係我哋聽落咧，以為即係素食咧，即係好，即係唔會大魚大肉，又冇咁肥膩，就好健康啦。但係原來唔係喎，佢裏面好多營養含正嘅。咁啊，因為咧好多餐廳啊，為咗營造咧，仲有肉嗰個質感咧，會喺嗰啲素菜嗰度用咗好多調味劑嘅，搞到咧嗰啲菜式變到又高鹽又高糖咁話。咁究竟咧食素點樣食得健康啲咧？咁今晚8:00要睇《我要健康啲》啦。 哎呀， 呢個都好想睇，因為其實我本身係好想食素嘅。但係咧最後尾就係覺得，哎呀，會唔會啲營養唔均衡啊？唔適啊？咁我就最後尾不如算啦，我可能一日食一日，咪即係一個禮拜食一日就算啦。係 一 Green Monday 咁樣。 係啦係啦， 都唔錯啊嚇。同埋今日夜晚睇咧。咁一路睇嘅时候咧，大家就一路评估一下啦，到底自己食年初二嘛，有啲人仲食紧素嘅， 系啊， 自己食嗰啲素咧，同我哋即系譬如我要健康啲呢个节目介绍嘅素咧，系咪差唔多定还是咦人哋电视部介绍嗰啲真系健康好多喎、啊？咁自己下次再煮嘅时候咧，要留意多啲啦吓。好，10:30嘅时间有咩节目呢？ 有一个纪录片啊，叫《天行情歌》。咁天行系讲咩咧？就系、是、天行长臂猿啊。咁呢本嘅《天行长臂猿》咧，系濒危嘅绝种嘅动物嚟嘅，全世界得翻150只嘅啫。咁呢个节目叫情歌嘛，天行就知道天行长臂猿啦。情歌系咩意思咧？就系、是、原来咧呢种嘅天行长臂猿，嗰啲雄性嘅长臂猿咧，佢哋求偶嘅时候咧会唱歌嘅。即係大叫咁啦，即係好多動物都係嘅，但係好似發出歌聲一樣。咁但係佢哋係瀕危啦嘛，咁點解咧？即係我哋人類衰啦，我哋要即係起啲公路啊，起啲農田啊，咁咧就搞到佢哋原本住嗰啲森林咧，咁啊冇曬啦嘛，逼到佢哋上山啦，咁啊搞到佢哋咧住到東一隻西一隻咁樣，住到好遠嘅。佢好多時求偶唱歌咧，嗰啲雌性聽唔到，因為離得太遠。 哎呀，陰公咯！ 咁咪求唔到偶咯？ 冇錯，所以佢哋咪瀕危咯。 哦。 咁好啦，呢个节目又好特别。咁我哋记录咗咧一班科学家，同埋咧一位嘅北京音乐人李星宇啊，佢咧就帮呢啲天行雄性嘅天行长臂猿做媒人啦。咁做咩咧？佢就帮呢一班雄性嘅马骝去开 live。 诶， 咁得意？ 咁然后就喺呢座山开 live， 隔篱座山嗰度就播个 speaker 咁样啊？ 冇错、哦，佢哋就系呢座山有只雄性唱歌，佢哋就真系帮佢开 live 去到。山腳嗰度或者第二個森林嗰度咧，就播翻出嚟，去揾佢幫佢物色一啲女朋友啊。咁啊，睇下究竟 work 唔 work 嘅咧？即係究竟又咁盞鬼，係咪真係幫到佢哋繁殖下一代嘅話咧？我都好想知道佢哋係咪成功啊、 哎！ 想知道嘅朋友，今晚十点半要睇《天行情歌》啦。 系啦，睇下我哋点样帮呢一班嘅马骝啊，去到做月老啊。 冇错。 好，唔该晒阿卓，拜拜。 拜拜。 诶，唔该小白，唔该晒阿卓，唔该晒船仔，转个头翻嚟继续神光底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杨春井报道一节新闻。今日大年初二车公诞，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为香港求得第十一签中签，签文系威人威威不是威，只求只当着力有针规。白登曾起高王国，终被张良守旧位。假若凡事守旧，求财遂意，自身得运，婚姻不合。刘业强表示，过去三年疫情，大家生活有好多阻滞，包括上学、就业和家庭团聚都受影响。国家在去年底送给香港大礼，实施首阶段免检疫通关，而新形势是从治及兴，得来不易的形势要比较谨慎，政府多听好的意见，自然就会好。他认为签文是几百年前汉朝的故事，虽然当时打胜仗，但如果不听意见都有风险，因此需要谨慎一些，但不一定保守。例如北部都会区，当局要广泛咨询项目才能够落实。他期望财政预算案令本港真正复苏，经济方面要有更多活动，又相信复常刚开始，疫情亦缓和，深信在很近的将来会全面通关。沙田乡事委员会首副主席李志奇为沙田求得第八十四签上签，签文是司神守夜犬与鸡，防范小人废与堤，既有灵音来相报，万事亨通任你为，解若出入吉事，万事兴隆。李志奇表示，鸡和狗分别负责报喜和守卫，认为社会平安，市民安居，但在包容所有意见的同时，亦要防范小人的意见，就会万事亨通，包括放心去实施本港和内地通关，社会和生活就会好。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在社交媒体发文庆贺中国新年。佐科维多多留言表示，时代在变，挑战在变，但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件事，就是希望明天会更幸福、更繁荣、更先进。而在农历大年初一，一架载住200几名中国游客的包机从深圳飞抵巴黎，是新冠疫情以来首批中国游客从内地直航入境巴黎旅游。印尼旅游部和巴黎省政府多名官员到机场迎接，巴黎省省长考斯特表示，印尼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相信中国游客的回归一定能够推动巴厘岛旅游业蓬勃发展。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到访的德国总理索尔茨会晤，两人都表示，不管在过去还是未来，法德两国就像欧洲的火车头，引领并推动着欧洲的统一。两人又承诺，两国将在必要时支持乌克兰，又呼吁欧洲各国团结起来，捍卫自己的和平。另外，马克龙说不排除向乌克兰提供克莱尔主战坦克，但力强调不能因为提供坦克而令局势升级，亦都绝不能危及法国自身的安全。索尔茨就说，至今为止德国向乌克兰运送的所有武器都是在与西方伙伴的密切协调下进行，将来亦都会这样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和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晚上北风增强，有一两阵微雨，气温降至大约16度。展望农历年初三，气温显著下降，晚上及年初四早上寒冷，市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好多人都换咗证啦，点解你仲拎住旧款智能身份证？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会喺2023年2月11号后停止接受换证申请，而领证服务将会维持至2023年3月3号。换证最后阶段，把握时间换证，未换证嘅就快啲预约啦。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在今次的创作里面，滕超兰写到思源这个角色的时候，往往都身同感受，因为同样作为知青子女，她了解自己父亲那辈离开上海的人迫切希望落叶归根的感觉。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 到。阿欧小白做紧乜嘢啊？ 总哥谂紧新年同屋企人讲咩啊？ 恭喜发财啦！ 好似行啲， 身体健康啦。 仲有冇其他啊？ 今晚翻嚟食饭啦。 系、哦，听到呢句最开心。晨光第一线提提你，新年翻屋企食饭啦。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到。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似乎近排咧佢都系专注喺呢一个跳舞音乐上面嘅发展啊。继 Unholy 之后有呢一首新歌 Gimme。 Everything I want is everything you've got. So not before you come over, relax. What before you run? Your eyes on my gun, dun, dun, dun. I need you to come closer. 4 years of watching us, giving me such a run. 自己唔好扮嘢咧，就系最舒服噶啦。似乎呢啲曲幅都好啱佢啊！呢个礼拜我哋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Sam Smith Gimm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今日是大年初二，不知屋企有养宠物的你有没有帮他们打扮一下呢？我就买了两件红当当的新年衫给我两只狗狗来穿来应下节了。不过除了帮他们扮靓之余，还有一样东西要在屋企为他们预备的，就是一个安乐窝了。因为农历新年期间有可能在电视机里面听到放炮仗的声音效果，而狗狗的听力是比人类灵敏很多，他们的听力足足是人类的4倍的。当他们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很害怕，那时候我们又可以怎样帮到他们呢？我们可以为他们建立一个安全而且隐密有瓦遮头的地方，就好像搭一个帐篷又或者笼一样，然后在里面放一些耐咬的玩具又或者零食在里面，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减低狗狗紧张的情绪。不过每只狗狗的反应都不一样，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互相理解。当我们了解到狗狗的需要，然后帮他们减低不安，生活上不单止可以好好地相处，面对困难的时候还可以因为有彼此的存在而感到安心。 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神光拜年团。 农历新年又嚟啦，系时候同大家拜个年先。 嗯， 而家接嚟系边位啊？ 恭喜恭喜恭喜 ，Winnie， 恭喜 恭喜发财 ，Winnie， 祝你大家，你哋咁多个主持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多谢多谢，我好中意咧，啲人一第一句咧就系讲身体健康， 系 因为一件好事嚟嘅。 系啊， 最紧要咩啊？特别过咗呢几年咧，身体健康真系最紧要。 系啊，所以我都祝 Winnie 你身体健康。 多谢多 谢。系，我话谢钟哥嗰句，祝你龙马。马精神啊！ 大家咁话 ，Mini， 我祝你咧买咩都赢啊！今年 好， Mini 除咗同我哋， 李桂贤 系好啊 ！Mini 除咗同我哋讲之外，仲有啲咩人你想同佢送上祝福噶？ 我主要就系祝福我喺外国个女啦，因为佢都三年几冇翻到嚟香港啦。 嗯，喺边度啊？ 佢喺法国。 哦，法国， 使唔使讲法文啊？而家同佢。 佢识，我唔识讲法文，佢识讲法文。 讲翻广东话啦，过年噶， 系啊， 恭喜发财。 有啲咩想同佢讲啊？ 我祝佢咧，喺嗰边咧，因为佢疫情啦，依家都放宽啦。咁佢因为太仓促，咁咧佢就未安排到翻嚟香港啦。 嗯。 咁我希望佢稳定咗啦，咁今年啊或者短时间啊或者安排好时间就翻嚟香港行一转啦， 一定 因为香港啲亲戚都好挂住佢咯。 咁啊，梗系啦，阿女女叫咩名字啊？ 翠莹。 嗯，阿翠莹。翠莹。但系咁啊，边啲啊？阿翠莹咧，你就话香港啲亲戚好挂住佢啊，但系阿翠莹有冇挂住香港啲亲戚先？ 有冇同你哋视像即刻拜年恭喜发财咁讲句先？ 有啊有啊，琴晚先至视像完啦。 哦，咁啊孝顺女喎。 系啊 系啊系啊。 佢喺嗰边做啲咩噶？ 之前过去读书嘅，咁啊旧年啊开始就喺嗰边做嘢咯。 哦，读书系读南大啊？ 唔系读南大，佢系读嗰啲硕士 课 程啊！ 哇， 系啊， 系法文读 啊，咁有兴趣留喺嗰边发展咁样， 系咯、 啊？佢好希望咯，佢中意向往外国嘅生活咯， 法式文化啊嘛， 饮杯咖啡都唔同啲嘅， 法式嘅接吻又唔同啲啦， 系啊。 好啦，咁啊，即系除咗祝阿女， 嗰边嘅多士都唔同啦， 嗰边又唔同啲， 法兰西多士啊， 系 咪？ 嗱， 我哋都系食西多士啫，系啊。好啦，咁啊 ，Vinny， 嗱，又问下你，除咗女女之外。咧，仲有咩人啦，或者有咩亲戚咧，想透过第二电波送个祝福开去啊？交俾你去讲啦，好嘛？ 啊，好啊，好啊。咁我都祝福我香港嘅仔啦，同埋新抱啦。 嗯。 咁都系嗰句啦，身体健康啦。 嗯。 搵多啲啦。 嗯。 开开心心咁继续生活落去啦。 嗯。 咁大家融融洽洽，咁我亦都希望咧，全世界嘅人咧都系快乐啦，走出呢个疫情啦。向好嘅方面 谂啦，好，胜利归然啦、 啊， 希望大家走出疫情啊，直情抌走疫情呢两个字啦，多谢 Vinny， 恭喜发财，拜拜， 祝你哋身体健康啦， 好， 多谢， 拜拜， 今日争取时间听多个， 好啊，咁我哋要接多位听众朋友电话啦，咁啊，其实咧连日来咧都呢啲啊叫做神光拜年团啊，我哋神光第一线嘅主持人咧都继续会啊，同大家去讲下讲下。嘢啊，倾下偈， 帮你哋一齐啊，同我哋走入个电话线入边拜年，早晨恭喜发财，黄太 ，Hello， 黄太， 早晨，早晨， 恭喜发财，黄太， 咦，黄太把声 咧赚多啲， 好啊，好啊，好啊， 同埋咧身体健康， 好啊， 好啊，好啊。 啲疫情咧，快啲走啊！ 好啊， 阿、黄太， 我哋唔好留佢啊！ 系啊，把声好醒啊，即系咁早起身啊，你啊， 计啦！ 我好早起身啊，我一听到你哋有咁嘅节环节，一个即刻打电话嚟啦。 系啊，冇使赶嘅，因为听日同后日都有嘅， 同、我哋互动一下啊嘛！大年初二啊，乜嘢都好 easy 啊，祝你好唔好啊吓？ 好啊，多谢 晒。咁黄太除咗想同我哋拜年之外，仲想同边位嘅亲朋戚友拜过年噶嘛？ 我同我啲特别咧，就同我大佬， 系 佢姓何嘅，咁同佢拜年，因为一直以来咧，佢都好关心我啦，照顾我啦，爱护我啦， 系咪先系大佬啊？ 何大哥啦，即系 即系哥哥咯， 哥哥 系边啲大佬啊？ 即系佢亲，即系亲一哥哥咯， 亲大佬啊嘛，唔系你。 你知咧，我哋而家出嚟咧，一行出街咧，喂，大佬点啊，大佬，即系我成街都系大佬，我想问清楚啲先。 够强大咁 样 去保 护 啊嘛！ 哦，即系真系亲大佬嚟嘅， 系 都唔系亲大佬嘅，不过系咁叫佢同我嘅关系都好密切噶。 哦，即系坊间嗰啲有背景嗰啲大佬噶咯， 系我都叫你大佬啦，钟哥， 我哋都系咁叫啦。 唔通你又有背景咩？ 我有噶， 又系咩背景啊？ 但系我系喺娱乐圈，好娱乐 圈 噶， 好有 辈 分， 系啦，啱啦， 咁成日 笑 我， 系啦，系啦， 我哋都帮你打咗俾阿何大哥。 系啊， 系啊，系好啊，多 谢 你哋。 系啊，依家要接埋何大哥出嚟 喺度噶啦，何大哥， 何大哥， 大佬， 好，大哥好。 喂，何大哥， 大家好， 龙马精神，身体健康，何大哥，真 系开心啊！今日可以打到电话，经过呢个大气电波 系啊， 系冇菌嘅。 系 传播俾大家， 神官拜年团啦，我哋系 开心开心。 嗱喺呢个时候咧，就等阿黄太系嘛，有啲咩想同阿大佬讲嘅， 先再救啊你哋。 系 好，大佬，多谢你一直以嚟咁样。爱护我，照顾我，关照我，借住我。希望你之后，因为虽然我哋虽然攞晒落油卡啫，但系我哋应该要继续去向前，唔好俾佢退步。 系啦， 大家咁话，祝全香港嘅市民身体健康啊！ 系 兔年啊，事事亨通。 系。 大家开开心， 仲有啊，仲要祝个大佬啊，马运亨通啊！ 系、 啊， 大家咁话啦，唉。 好，咁啊，听日啲马仔啊，听狗听话啦，大年初三啊，赛马日啊， 系啊，大餐啊， 大餐要啊。 啊，大佬啊，咁你有啲咩想同翻阿黄太讲啊？ 哦，最紧要自己保重身体啦，系注意啲飲食啦，啊。生活健健康康咁啊，最开心噶啦！ 系啊，多唔多时间聚埋一齐？你哋 电台同埋全香港嘅市民，兔年快乐， 系 事事进步，身体健康。 哦，好啊，多谢阿何大哥先，何大哥讲真都知。 仲有， 唔好意思， 继续。 大佬个老婆啊，我嫂啊，又系好照顾我，又好爱护我，成日教导我噶，好多嘢都唔识噶。 等佢同你讲两句。 阿嫂都喺度， 大嫂恭喜发财， 何大嫂恭喜发财，恭喜你容光焕发啊！ 今年赚多啲啊吓， 越嚟越靓，越嚟越年轻。 大家咁话啦，接收晒你嘅祝福。 咁啊好啦，咁啊有啲咩同阿黄太讲啊？你哋 要佢身体健康啦，听我多啲教导啦。 请问可以 健健康康，每日都要开开心心啦。 何大嫂，我八卦， 身体健康啊佢。 系啊，何大嫂，我八卦，我想问，通常你会指导阿黄太啲边方面嘅吓？系啦， 系啊。 飲食咯， 飲食 廚藝啊， 同埋有時對對事啊，對人咯，要隨和啊，要點樣啊，咁樣咯， 哦，即係唔好咁執著係嘛， 係啦， 火爆啲啊， 唔好咁執著，唔好咁咩啊，唔好咁慳自己啊，係啦，唔好咁慳自己，要開懷啲，個人就會開心快樂。满满啊，快乐满满啊，最 紧 要 系啊，快乐满满咁啊 ，happy 啦吓！ 阿何大嫂啊，我想问下咧，你话你指教啲厨艺啦，有冇啲劲嘅餸菜可以讲翻一两味啊？ 我好简单嘅啫，我家庭主妇嘅菜式咯，成日教佢做用气炸锅煮快捷方便嘅嘢， 气炸嫂嚟嘅， 系啊，与时并进啊嘛，而家仲开油锅咩？啊，又唔健康，啱唔啱啊？ 啱 啊，系咪先？嗱，大家咧祝你哋啊吓，一家人咧。开开心心幸幸福福啊吓咁啊亦都黄太啦祝你呢日日都听住神光第一线好嘛朝朝同我哋相见好嘛一于咁啊恭喜发财 拜 拜。 神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过年你会教小朋友讲啲乜嘢恭贺说话啊？ 恭喜发财！ 小朋友咁细个就要发财？ 快高长大咯， 有啲违反自然、啊。 呢样唔得，嗰样又唔得，小朋友可以讲乜？ 新一年开心就够，神光第一线祝听众开开心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神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我的享乐时代。 正话听到阿 Winnie 阿黄太同埋大佬咧，咁好开心啊！ 有何大嫂、 何大啊，同埋阿嫂啊， 大嫂。 咁嚟紧咧，听日同埋后日，即系年初三同年初四咧，我哋都会有呢个晨光拜年团嘅。明天请早，继续有机会嘅。 系啦，咁啊，明天咧由八点钟开始啦，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啊吓。咁我哋又会揾啲听众咧一齐同你哋讲下啲道贺嘅说话。 系啊，尽量可以接多几个出去咧，睇下时间安排上。 好。咁啊，今日享乐时代咯 ，Vicky。 系啊，今日享乐时代，好想问下大家啊，细细个嘅时候有冇喺新年期间咧，同屋企人有一啲互动，系你哋令到你哋好深刻印象？ 你都话细，你都话细细个， 系 几廿年前唔记得咗， 唔记得啦， 太耐，半个世纪前咁样。 冇半个世纪啊，马中哥 都有啦，你真系细个。 小伯有冇啊？ 我都有，都唔使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前咁样。 不过细个咧，因为即系。成日睇晨光都講話，因為我屋企係印尼華僑嘛，咁我記得細個成日都係會翻去印尼雅加達嗰度咧，咁啊探下啲親戚朋友，咁啊同啲表哥表姐咧就一齊會去整下啲糕點嘅，咁嗰啲糕點咧同香港嗰啲咧都幾大分別啊，咁嗰啲有一種用麵粉加埋糖啊去到做嘅，我。唔好意思，我真係淨係知道印尼文叫巨棒結咧，咁係啦，咁佢咧就 中文都係叫巨棒結 嘅，係啊，肯定係噶啦，巨棒結咁樣。咁呢一種咧，其實佢係一種白雪雪嘅甜食嚟嘅，佢整起上嚟就好似一個餅乾咁樣，不過佢全白色。咁佢咧，譬如佢哋好喜歡咧一個整法就係，譬如整福祿壽啦，跟住或者整一啲好靚嘅花，咁佢有冇嘅，即係你將嗰啲麵粉咧加咗糖，係啦，吸落去，跟住就剝翻落去嗰個嘅焗爐個底個盤嗰度， 好似整月餅咁樣。 有少少似係整月餅咁樣，跟住咧就放入去嗰個嘅叫做焗爐嗰度啦，咁可能即係譬如焗佢20分鐘，咁你食嘅。时候咧就有甜甜地嘅味道，同埋佢有一样嘢犀利喎，我哋饼干都系一块块咁咬啦，即系逐啖逐啖咬啦。佢每一次食嘅时候咧，佢一定要整到一口嘅，因为整到一口嘅原因系因为佢咬少少咧，佢就成嚿碎晒，所以你咧要即刻放入去食个口入边咧。一咬一口佢就成個碎曬喺你個口入邊， 係， 同埋要 即係好鬆化， 好鬆化 嘅意思係， 同埋咧要好似做畫龍點睛咁樣嘅，即係例如原來我整嗰個係獅子樣嘅，或者係一龍嘅舞龍嗰啲龍嘅樣嘅，我就要自己用嗰啲紅色嘅咧，跟住食用嗰啲顏料咧，點一點，係啦，咁如果你話財神嘅點兩點，哇，佢隻眼射住我啊！ 我哋夠膽點財神啊！我唔夠膽點佢噶，財神你都夠膽點。 我細個嘅時候嘛，同言無忌嘅時候，唔係咯，而家唔敢啦。 不過你而家近幾年 啊，同幾耐？ 係啊，唔好咁講，唔好講，未發揮啫，係啲財運。 但係今年 係啊，我又好少聽你 點嘅啫嘛， 係咩？邊個啊？邊個夠膽點？ 梗係有啦， 冇可能嘅。我話你依家好少翻去耶加達喎，好似 係啊，呢 幾耐冇去翻過去啦， 真係耐咯。我諗越嚟越近，我諗都差唔多都有。八年度冇翻， 点解？点解有咩窒碍咗你翻去啊？ 其实好简单啫，因为即系婆婆先游咗之后咧，就冇乜特别大嘅原因翻去。即係再加上咧，而家嗰啲表哥表姐啊， 都大啦。 大家咧都已經高科技咗， 成 日都係呢個視像見面，就反而咧就如果純粹講用個 mon 見咧，或者咁樣都見面嘅話，就見得密嘅，因為以前一定搭飛機嘛。 係。 如果其實你打開個平板，你都見到佢喺度啦。 都係，都係啊。 咁但係 Vicky 有啲咩介紹啊？你話除咗我哋想食啲咩，即係我哋細路仔嘅時候食啲咩之外， 係啊，我想介紹發糕啊，有冇食過啊？大家 有啊。 发 哥我知 边个 啊？ 发哥冇食过，但近排见到发哥同阿剑神啊，一系拍广告啊， 倾偈啊， 倾偈啊， 几好，哲学添啊！ 系啊，因为发哥唔系咁容易倾偈，你要攞个奥运金牌，佢先会同你倾偈啊！ 或者我下次攞个发哥过去揾发哥， 发哥都讲咗。其实大家要见佢好易嘅啫，行多啲山就见到佢。 或者九龙城系咪？ 嗰个发糕系咩嚟嘅呢 个？系啊，发糕咧就系新年会食嘅糕点嚟嘅，呢个系一个民间小食嚟，特别客家人咧都好中意食嘅。 系咩？ 咁我点样去认识呢一样糕咧？ 客家人嚟噶。 近附近，系啦，我而家问下附近，系啦，又唔系净系 客家点样附近咧？ 系啊，佢附近 附近啲地方系咪？OK OK。 咁咧呢一个糕点咧就新年会食嘅。咁以前咧细个成日睇嫲嫲整嘅，咁今年咧嫲嫲离开咗之后咧，我就尝试自己整啦。 咁我就喺琴日初一嘅时候，就整咗啦。 即系阿嫲嫲之前都有教导过你点样去整嘅。 系啦系啦，同埋有睇佢整咯，新年嘅时候一定整噶。 呢个都系饮食文化传承嚟噶。 系啊，跟住我就系好想啊，嫲嫲离开咗，但系我好想将呢一样嘢承传落去啊。即系可能将来我有仔女，我都会教佢整咁样。如果唔系，就会好容易失传啊嘛。咁而呢个糕点咧都好简单啫，佢就系低筋面粉啦、黑糖啦、水啦，同埋泡打粉嘅啫。系啦，最紧要系心机咯，又系。跟住一见到佢咧，系啊，我赞紧自己， 我都赞你。头先咧，我都嗒咗一啖噶啦。今日 Vicky 都好好，即系每人都俾嚿呢个发糕我哋，容易咧， 好似 cupcake 咁样。 系啦，日日都发财啦，咁样。开 心啊！ 系啦，咁我都食咗啲啦，咁啊即刻精神充沛咗啦。系啦，咁啊都几好食，甜度亦都适中咁啊。 系我都唔敢落太甜，虽然中哥中意食甜。 有啲嚼劲喎，系啊，有啲嚼劲喎，点出嚟啊？ 中哥嗰个咧，你应该另外再攞一个砂糖喺上面渗几浸，一浸都唔够。跟住咧，仲要攞个火枪烧，喺度高温再令到个甜度增强， 变咗布癫。 唔好理啦， 跟住再落啲糖粉喺上面， 再落啲朱古力落去啊，嗰啲 或者糖蜜糖咁，系咁煎喺面咁样，系啦。咁佢呢个发糕咧，其实咧你会见到佢咧开咗花噶嘛。咁其实咧，我琴日咧试过整呢个大嘅，再有个细嗰啲嘅，佢开花的而且确冇咁 叫细大噶啦。 系啊，我嫲嫲其实以前再大啲噶，系啊，咁但系因为方便拎咧，咁就始终系啦系啦会好啲嘅。咁佢开嗰个花咧，就系等于笑口常开啦呢一年，希望大家食完都系啦，开开心心。 明 晒， 明明系佢本身系爆噶啦，就叫笑口常开。 系啊，系咁啲噶，系啊，一到新年就系咁噶啦。 你啱啦，识做港台，港台最紧要有呢啲叫做祝福语旁身啊，啱啊吓。头先话食落去咧几有嚼劲，其实加咗啲咩原材料落去做，不如嗱逐啲讲下，因为咧等咧心机旁边嘅听众都可以学下你整发糕嘛，系咪 啊？ 你冇话屋企人传承咗落嚟俾你， 我又将佢唔话俾大家知系咪啊？梗系话 俾大家听 系啱嘅，唔讲系啱嘅， 系啦， 系即系永远嗰啲师傅咧留有两手啊嘛，最秘传嗰样嘢。秘方 系留有两手啫 ，Vicky 唔会噶 ，Vicky 中意分享噶， 口讲话讲晒，你自己留少少得噶啦， 分享好啲，分享好啲。 但其实真系好易整嘅，咁我啱啱有讲就系话用低筋面粉啦，用黑糖啦，黑糖就系用热水咧嚟到开咗佢啦，然之后加泡打粉捞埋，然之后就摆落嗰个模嗰度八成左右啦。咁我哋唔系用焗炉噶。佢呢一個係全民間嘅以前好耐嘅小食啦，咁佢係蒸嘅啫喎。 點蒸法咧？ 係啦，就係隔水蒸嘅，咁就係水滾之後咧，你大概蒸12分鐘左右。其實都當然要睇下你個糕嗰個 size 係幾大啦。 原來蒸 啊！係啊，蒸嘅咋？咁我覺得個個都可以喺屋企做到嘅，唔需要有焗爐啦屋企。 但係一水滾就蒸，蒸幾耐到啊？ 十二分鐘左右，都要睇下你嗰個蛋糕嗰個個模啊幾大咁樣咯。係啊，十零分。钟就搞掂啦！我开头仲喺度担心，第一次自己整啊嘛，啊会唔会发唔起啊？会唔会唔开口啊？咁 即系大家利是嘅新年发唔起咁样。 系啊，所以我而家发得起啦，我又将呢一个发糕送晒俾大家。 系啦，咁啊蒸好啊，蒸蒸神神啊嘛。 系啊，冇错。 咁啊，糕啊步步高升啦。啊， 我讲到话即系马拉糕啊，我就好嘴刁嘅，即系我中意食个边啊嘛。点解咧？因为个边系甜啲噶嘛，中间个督咧就因为通常啲糖蒸嘅时候就射晒落两 中 间 嘅部位得唔得？ 个中间部位就比較冇咁甜啊！咁但係而家阿 Vicky 整呢個咧，因為佢有好似 cupcake 咁嘅 size 咧，佢冇佢你點估啊？佢都冇理由話啲糖滲咗個邊度啊！因為你一定一口食咗佢，咁就啱啱好咧，即係擺落口嘅裏邊咧，成個口都應該有嗰陣嘅 甜味， 甜味喺 咁啊好啊！希望大家咧個個都發啦！咁啊，節目到尾聲咧，咁啊阿 Michael 哥都入咗嚟啦！咁啊，我哋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系啦，我哋都祝咧呢个丰收快活人嘅团队咧龙马精神 系啊，开开心心啊， 系开开心心，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啦。我哋上手接下手啦，我哋健康时，你哋又健康啦， 大家都健康，听嘅都健康， 系啦，你健康咧又传落去 ，Made in Hong Kong 都健康，跟住再传落去咧，三五成群都健康啦吓，咁啊都几好啦。咁啊同大家讲天气啦，19度气温，相对湿度嘅86%啊，记住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如果你话喂听日咧仲可唔可以打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啊？系可以嘅，听日打嚟啦，神光拜年团啊！